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礼拜二特别精神。我系梁咩啊？ 三月二十八号啊，哇，真系非常之犀利啊！生生发发啦，希望大家可以咧，今日好时辰啊，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 星期二。 唔使啦， 咪咯，我哋啲嘢好 freestyle， 咪啦， 嘈够未啊？星期二变身建筑行业啊，为年轻人铺桥搭路啊，我系路人强。 Tuesday， 开心翻晒嚟，我系小羊羊拜人仔。呢个早上。好似唔系太多雨啦吓，天气好似好快啲啲， 但系凉咗好多， 冻咗 啊，最怕冻啊！ 小羊羊揽住我， 俾啲温暖你， 嚟，我好冻啊，着少件衫添。 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嚟紧间中吹强风。礼拜二 Tuesday， 我哋节目一样精彩，继续留低香港电台第一台 ，Do you think I'm sexy？Style and trances in the house to make the party wilder than you. Dancing on the smash, so let me shed it. See how we rolling the vehicle aesthetic. Group heads, they all wanna do that. Sipping my way every day, popping coochies. Bring that booty over here, girl. See, I've been watching that for years, girl. And if you want sugar, you won't regret it. Your mama made ya, I wanna sweat it. I see you in this party, cool with everybody, but my body wanna push up on your body. Big poppy, gang with old jalopies, warm with for the somebody stop me. Cause if it going down like this, when I flex, he let me know if my flow be sexy. Yeah, You know that it's sexy. 喂，琴日牛飞嗰个咧，啲咩庆祝啊？想问下你，琴晚有冇即系啲大吃大喝？ 冇， 巨案大将。 喂， 唔系一日365日，得一日生日，有时人会咁噶嘛？一年一日啫，食啦，食埋今日。 佢日日都系咁讲咧， 唔系日日生日， 我真系冇日日咁讲。 佢冇话日日生日，佢就会同我讲就系、是，听日就嚟生日啦， 听日复活节啦，都有咩啦？听日 新年啦，迟啲有清明啦。因 为其实 系啊，重阳节都应该食少少嘢嘅。 万圣节都应该食。 七月十四号， 其实人咧，人如果要原谅自己，好容易嘅，即系心里边讲一句 原谅人哋就难。 食口自己好容易嘅啫，系咪先？ 点啊？琴日 真系 唔系琴日出都系出去食咗饭嘅。 我对你好失望啊！ 都系打下边炉啊！ 唔系， 食下 沙丁丁 啊！今朝我真系叻仔啊！ 咩啊？ 今朝咧，我搭 van 仔经过咧， 咁啊点啊？ 有一间茶餐厅， 我都冇落车， 唔使排队， 我都冇落车。 我曾经谂紧秒，咦？ 入去食咯， 哎呀，好叻啊！ 但今朝都有食早餐嘅嘛？ 系啊，有嘅三文治咯。我睇住佢食嘅，但我唔知佢之前有冇打底啊。有啲人咪会咁样嘅。 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噶嘛？ 系啊，佢饮之前要打底。我真系听人哋讲过， 即系 A 餐前要整碗 面， 跟住咧饮完之后嘅话，仲好似唔系好饱咁，不如烧个嘢。 喂，讲开又讲咧，有啲港式嗰啲早餐，我觉得真系太多啦。 系好轻， 我成日觉得我食唔晒嘅。嗱，譬如话佢有啲咩咧，有一个通粉啦，同好大碟啦，跟住仲有多士啦，仲有两只煎蛋啦。 系啊， 我食唔。 你讲我哋楼下嗰个早餐咪就系咁样咯？ 你食唔晒？ 佢食唔晒。 我早餐。 其实你唔 系 好了解佢。 你高峰嘅时候都食唔 晒。嘢唔多，佢 食嘢真系唔多。 应该话佢喺大家面前食嘢唔多，但系喺默默背后咧，呢个就我唔敢。 我谂你都唔系好了解我。 我了解你，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有跟进你每一日食啲咩嘢嘅，冇错啦。上两个礼拜个阿懒咧都会放肆你嘅，但系今日、琴日之后嘅话，佢同我讲，佢就唔得啦。 佢每日要我交功课， 系咪影低你食啲咩俾佢睇啊？ 佢要报告， 我要报告自己每日食啲乜嘢， 两日啫， 系 啊。系 啦，佢寻日开始。 而家系日日， 系啦，日日 三餐 四七咁样， 系啦， 冇错，抵死。 因为你嘅反弹对佢哋嘅努力咧，系一种嘅 我知啊 挫折嚟噶， 系啊， 佢都想继续好噶嘛， 打烂佢个招牌。 其实我发觉嘅就系唔单止系对好对佢嘅挫折，可能对于好多个对你有希望嘅朋友都系一个挫折。因为咧，其实琴日好笑嘅，咩人 Hong Kong 入嚟嘅时候，抵死肥翻，呢个乜嘢嚟咁样踩佢落地？ 喂，同埋咧嗱，好多人如果佢想减肥咧，佢都会。想睇下你点样做啊得咁就跟你个方法，所以其实咧你可能眼明灯嚟嘅，知唔知啊？系啊，你唔可以令到人哋失望。 唔系呢个咪就系我哋淑女关注组希望能够做到嘅嗰样嘢咯。想话俾自己听，或者系所有嘅朋友听，其实基本上呢一个系好人性噶。因为咧，其实琴日咧我哋都要分享咗呢一样嘢嘅时候咧，跟住李志刚都系咁讲，佢话佢都试过减肥啦。你知道而家佢好大只啦，佢其实咧嚟到呢个咁样嘅地步嘅话咧，系真系有好多嘅即系高山低谷，高山低谷又瘦咗之后嘅话。要 reward 自己话，好似佢咁样咧，放肆咁食。你反弹下之后，跟住咧又觉得自己唔啱啦，对周边所有嘅乡亲父老唔住啦。跟住佢又会再乖一轮嘅。佢话系咁嘅呢一样嘢嘅话咧，先至系我哋想突显到俾大家睇。唔紧要，我哋会陪住大家，我哋会陪住小强，希望直至到有一日佢真系能够咧就系身体健康为止。 但我想问咧，嗱，当你如果去到你系想33啊、34啊？即系个目标啊， 三十六 系咪？ 嗰个系你，希望 三十六。 我点会想自己三？ 因为你增肥啊嘛，你话 系啦， 唔想 啦。我怀疑阿梁先生咧，想扎扎底底咧，就呢个咧。淑女关注组咧就坐喺度，听阿懒 做 旁 听 啫。 我想问你， 下一个就系我咁样。 到你达到目标之后。嘅飲食會點咧？即係你冇理由長一世都咁樣食一啲你覺得你 梗係唔會一世啦。 咁 你想知點？ 達到目標之後點啊？ 咁你梗要留意逢星期一12點淑女關注組啦。 好嘢啊，馬老師。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嘅就係，自從你開始減肥之後嘅話咧，你真真正正係對於食物係多咗有好多嘅認識嘅。不得不提一提嘅就係，其實琴日咧問關於嘅就係一啲即係燕麥啊，有啲邊啲嘅話係會比較肥啲，或者係邊啲係會比較卡路里低啲。嘅话咧，佢系完全踏足嘅。 所以你话你佢有冇用啊？佢系有用，因为佢有留意过自己嘅 diet， 冇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唔即系我唔好睇轻佢咯。 咁所以咧，所有想减肥或者想将自己嘅身形咧 keep fit 啲吓，唔系减肥 keep fit 啲嘅朋友们咧，留意住，因为嗰啲资讯咧，其实对你都有用嘅。 唔系最紧要嘅系你健康啊， 精神。 我哋都最终系啊，我哋希望你应该就要食嘅药嘅话，全部都唔使食啊，明白嘛？ 嗱，小杨杨做我哋淑女关注组嘅班长， 系啊。 有哪一个扎扎弟弟想涉入嚟呢？麻烦你帮我嚟把关。 有哪个扎扎弟弟呢？ 光明正大坐入嚟的。 是 啊，有所谓啊。 光明正大坐入嚟的。 他不是得了。 下一个不就是他 了。阿小羊羊，你对自己身形又怎么看 呢？就是可以。 你很 fit 的。 你过瘦嘛。他想是他瘦的。 不是，我现在穿长裤咋。我夏天穿短裤入嚟呢，你哇，我想。香 雞腳， 我諗我瘦過你隻腳，約約。 咁我隻腳係比較粗嘅。 唔係喎， 唔係 一個正常嘅 女 人腳。 No， 我係有過一般嘅女性腳㗎。 你有所不知啊，我係出名叫夾組腳㗎。 係咩？睇唔出 喎。我踢夾組嘅，所以其實你冇可能可以有得過我，唔係粗得過我嘅。 但我真係好難練小腿，小腿係最難練。 係冇錯。 係嘅，男人尤其是 天生係有。我諗我呢一樣嘢遺傳咗我阿媽，我阿媽成日話你應該遺傳曬我啲即係身形。 即係你嘅撩腳啊？ 撩腳 係撩腳。不過男人撩腳。 咩只咩嘅腳囊倒啊？ 系啦，冇錯，腳瓜囊。 腳瓜囊，我係冇嗰個。 你冇腳瓜囊啊？ 即係呢個， 係啊， 係啊， 要練，但 係 練咧都比較難，同埋你練嚟練都係實多啲肉，但係唔會大出嚟，係唔會大咗出嚟。 我諗呢個係關基因事嘅，即係基因係你唔突就唔突噶咯。 嗯， 所以就。 但係如果你上身好肥嘅話，你下邊插兩支 香雞， 係 香雞，好奇怪， 好核突。 要係放心，我上身都唔會大好多嘅，都唔係大好多嘅。 即係我又覺得你 OK， 我反而覺得你。应该练大只先， 但真的可以马老师之后第二个目标，我不介意做马老鼠 嘅。哦，咁你有牌啦，你等你十年。 等到阿懒 姚远，姚远 啊，我退休啦，马老师，呢条腰围几时？三十六啦， 已经系三十年后。 佢成日就三十八。 我夹住你啊！ 死都唔去到三十八， 死都唔俾你落啊！ 一世都要你跟住我， 冇错， 一生嘅事业。 Don't let your troubles make you cry. Don't waste a moment wondering why.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you have to go on and do it or die. 送俾你啊，马老师叫 Do It or Die 啊，做唔做就死。成功需要苦干嘅英文版。 Do it or die now.Stand your ground. Don't let your bad breaks go getting you down. Even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you had enough, you still gotta try. That's right. Do it no matter what the people say. Standing 今日嘅寿星公啊，马小强先生，因为我哋呢只歌咧叫 Do It or Die， 咁唔使你人哋讲咩噶，咁总之自己努力啊，咁啊为自己嘅目标而前进吓。嗱， 唔使你人讲咩，梗系唔要啦，唔得唔得啦。所以， 即系如果 鞭策佢啊嘛。 意思即系有啲乜嘢，如果系令到佢觉得系冇心机啊，或者系 discourage 佢嗰啲啊，即系你鼓励嗰啲梗系要听啦，系啊 ，discourage。即我都聽嘅， 不過 其實你反而係 discourage 佢你嘅話，我就係唔需要衰俾你睇嘛。 啱啦， 喂，預告啊，今日嘅討論區十一點鐘出現。 嗯，咁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就咧， 你為工作， 你為工作 犧牲 過啲咩嘢咧？應該都有啲嘅， 我諗個個都會有 啊。其實用犧牲兩個字可能就強嗰啲嗬，即係你為咗工作而付出過啲乜嘢咧？咁樣， 因為話你為咗工作，你可以去到幾盡咧？ 嗯， 系嘛，即系可以咁讲，可以去到几尽啦。如果系咁讲嘅话，如果你觉得牺牲系负面嘅，我又唔觉得其实有时牺牲系咪负面咧？ 嗯，睇下你 一定负面 咧， 又或者就你有啲怨气喺里面嘅，就为之牺牲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冇一啲怨气喺里面嘅话，好可能就唔用到牺牲咁重啊呢个字啦， 唔紧要， 就可以去到几尽。 大家明白个意思噶啦，好，大家可以留下言啦。翻嚟咧，我哋今日仲会有呢个福尔摩 K 十二点后。 哇 ！KK Sir 又杀埋嚟啦， 又系咧话同大家讲下咩话题，稍后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发展计划，意思是两个项目都要做。他说香港发展需要土地，但是土地限制了发展，两个项目所提供的土地是长远至30年、50年。他认为要跑赢其他竞争对手，眼光应该看远和大一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他听日将会到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国务院总理李强、世界各国政府领袖、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企业代表等都会出席。李家超话，今届年会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在会上将会共同商议疫情疫情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团结合作机会。他说会和不同与会者建立关系，推广香港，介绍香港的优势和机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商机，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对于平价内地团重现红磡和土瓜湾，旅游业监管局行政总裁方安妮说，每日都派员去到土瓜湾一带视察，亦都多次同业界开会沟通，看到情况持续有改善，包括旅行团分散在不同时间用线，部分朝早十点几已经开始吃饭。对于有内地团友企在街头吃两餸饭，方安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年代承认不好看，经了解当时有长者等待期间感到肚饿，领队买了两餸饭给团友，当局至今未有收到投诉，强调当局会做好协调统筹工作。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在土瓜湾试过有过千人在街头排队等吃饭，不单止阻碍居民，亦都造成交通挤塞，而要在15分钟之内吃完饭，旅客都觉得太赶和不开心。他建议规管接待旅行团的食肆，例如只可以接待两至三转旅行团。尖沙咀一间楼上镖行日前发生的劫案，警方一连两晚在深水埗区拉了三个非华裔男子，他们涉嫌行劫。 油尖警区重案组经调查之后，前晚和昨晚先后在深水埗拉了三个由30至43岁的男子，相信他们同案件有关。案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下午，警方接报四个南亚裔人士劫去至少50只名表和大约30,000元的现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3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7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2，升13.4；美团132.8，升4；阿里巴巴84.3。跌9.5，盈富基金19.89升1.2，友邦保险81.5升9.5，百度集团151.1升6，南方恒生科技4.08升了3.2，京东集团155.9升2.7。联想集团8.59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7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4，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7点。升20点，港金报183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1美元，卖出196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影响到都几挤塞噶，喺新界噶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噶，重复多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丽桥去美孚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咁跟住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你噶，咁富裕小轮咧就话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啦，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航线以下嘅班次咧就系会以普通船运作噶。咁由大澳开出啦，就系下昼2点钟、下昼4:20同埋晚上嘅7点；由屯门开出就系上昼嘅11点、下昼3点同埋下昼嘅5:40。咁以下嘅班次咧就系会以普通船嘅运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容祖儿。 其实每一次咧攞到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咧，其实对我嚟讲心情都系好开心同埋好兴奋嘅。真系多得大家，多年嚟俾咗好多机会我去演出，俾咗好多嘅掌声我。咁所以我应承大家，未来日子里边继续努力。Thank you。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早上十点搭八吓，嗱有时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咁有个女仔喺讨论区咧就留言啦，佢话咧去见工有一日，咁啊系较早之前嘅，即系当大家仲要戴口罩嘅时候啦，咁啊戴住口罩咁去见工啦，咁啊见完晒啦，咁倾完之后咧，嗰个主个住客官啊，即系见佢个人咧就话，小姐可唔可以咧我睇睇，即系唔好戴口罩个样啊咁样，咁好正常嘅，咁啊于是拉低少少口罩咧，咁嗰个见佢个人咧讲咗句说话咧，佢系好唔开心啦。 说话 佢话仲可以咁样，都可以咁样， 仲可以咁 OK 啊？有咩咁唔开心啊？ 可能佢个 平头品足佢个样， 佢系啦，佢可能佢觉得嗱仲可以咧，可能其实 OK 啦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佢都觉得都 OK， 即系唔 OK 啦，系咪？即系仲可以。 我想问下佢见咩咩工 系可以啊？ 佢又冇讲，总之系见一份新工。咁嗱，有 就算系你个样，我望一望都好应该啊。 望佢 OK 嘅，佢话佢嗰个说话，佢觉得好似硬硬地咁样。佢话佢因为呢句说话咧，佢觉得好似唔系好尊重自己咁样。嗱，个个人 个 个人解读嗰啲说话唔同啦，可能佢觉得仲可以。即系普普通通啦，咁样可能佢咁睇啊，唔知道。咁有啲网民咧就话：喂，咁有啲工系真系要睇样噶嘛，系咪？例如话，可能你做公司嘅 reception， 你坐喺度，咁人哋会觉得一个比较 一定要 合眼缘啲嘅。我哋唔 好 用靓啊，合眼缘啲嘅，睇落舒服啲嘅样子系需要，真系要承认系咪先？有时有啲工种咧系真系睇样嘅，冇办法。 宴客嗰啲工种都有， 系啊，争好远。 不过我谂都要睇下嗰个主管讲嘢嗰个语气啦，嗰个面部表情啦，如果即系衰衰格格嗰啲，又即系可能好难 定。 OK 啦，你咁样，即系 你单就呢三个字，我就唔觉得你有啲咩嘢，即系令到我唔开心咯。 你 OK 啦 ，OK， 我觉得唔系，我真系唔知佢咩原因。 定系咪 你好难讲？你好难讲，因为呢一个对于你嚟讲已经系赞你嚟啊，系咪 啊？ 平时听我做黄咁样，通常你咪听到黄乜咁样。 话之前仲有一个单字， 我都系咧， 听到嗰个字啊， 咁样咁样，系啊， 咩咁样？ 系啊，或者佢就系哇乜咁样，讲完啦，咁你仲难晒。 我又觉得其实呢个面试官可以唔讲嘢嘅啫，唔该咪算咯， 唔讲嘢佢又可以解读为之嘅就系咩意思啊？ 你 而家 咩意思啊？ 你 见 住 我样 即 系你唔讲嘢，你赞都唔赞我， 即系嗰啲哦得啦，咁我觉得系个女仔自己本身。身對自己太冇自信，冇錯，太有問題啦。係你自己，就算人哋要去嫌棄你個樣嘅話，呢個都冇辦法嘅。我哋知道唔應該，但係呢個社會就係咁， 就 係 啊， 係嘛？ 啱啱應該 嗰位女士連呢樣嘢都擺上網，你諗下佢即係所有 好無聊。唔係而家好多人都好無聊，你睇嗰啲網嘅話，我發覺就係乜嘢你都擺上去嘅。你個女朋友同你點點點啊，關我事咩？ 喺街見到阿叔咁樣。 奖， 又公审佢系嘛？佢得闲， 我好怕睇呢啲， 我从来都唔睇 嘅。同埋多咗好多咧，即系我唔知系咪而家网络太发达咧，好多时大家对于人哋讲嘢。take it personal 即系太攞上 摆上心， 可能即系头先 Michael 大佬讲，即系讲嗰个系冇任何嘅冇目的嘅意思，但系你就会觉得 佢 一定针对我一定系咁样 啊，甚至谂到诶，咁、哎、我仲翻唔翻工好叻咁，即系佢将呢样嘢去 到太大啦， 发得太大啦，系做唔到一份工喎，佢 系啦， 即系有啲，但系咁我亦都有啲网民好似企喺佢嗰边嘅就话，哇咁唔尊重人，梗系唔好翻啦，啲老细唔好跟佢啫咁。嗱，其实啲网民讲好容易系咪？佢 你讲一句啫， 系啊，你讲一句啫嘛，但系。你对于人哋，譬如佢做唔咗份工，或者呢份工系可能好工咧，或者第二个好多前途咧，点解因为人哋半一句说话三个字咧就放弃咧？即系 同埋一样嘢，我会觉得就系话，你开头唔识一个人嘅时候，你系用啲咩嘅？其实小羊羊都有讲过，我哋其实即系对于一个人嘅 first impression 嘅话，其实讲紧嘅就系几廿秒里面嘅啫。但系你点样可以令到嗰个人对你另眼相看？呢、這个就要睇你自己嘅做法啦，系、嘛？你平时点样对人待人接物啦？你点样做嘢啊？即系我觉得。即系讲话嗰啲什么呢份咁样嘅工唔好做啦，呢啲咁嘅人嘅话真系非常之唔负责任， 太肤浅啦个眼光。 当然你话真系将呢一件事摆上去一个讨论区嗰度，就同人哋讲嘅呢一个女子嘅话，即系固然自己都有一啲问题啦。咁样就 hurt 到你啦！ 我哋将翻呢件事摆上去讨论区，系咪先？ 咁样就 hurt 到你嘅，你唔应该出嚟做嘢咯，咁小事。 其实而家出嚟做嘢咧，可能有更多嘢会 hurt 到你啦。 咁你点算啊？你 睬佢都傻。 系啊，我都系咁话，做嘢啊嘛，出嚟系。 即系我哋今日咁为工作，你会牺牲啲曾经愿意牺牲啲乜嘢？为牺牲我啲乜嘢？都可能系噶，即系等于以前我做个电视台嘅 PA 咧。如果大家知道 PA 咧，其實即係嗰個工作鏈裏面都幾屬於基層啦，我唔會低層基層啦。咁其實好多 食物鏈嘅最下層， 差唔多 係啦，個個都食你食你食你食你嘅。 PA 如果你一個資深 PA 都仲好啲，即係人會因為你嘅經驗，你做過好多唔同導演嘅助手，會俾翻幾分面。 咁你都要做咗低級， 但 係 由低級 可以做識 嘢 開 始 啊，係啦，個個都有㗎啦。 最記得嗰時，我係一個新 PA 啦，跟一個新導演，即係個導演都係新嘅。哇！嗰啲 咁會唔會好啲啊？ 梗係唔會啦，即係我 點解啊？ 我都睇住佢俾人鬧，因為佢都俾人鬧， 係 咯， 佢就嘗試俾你啦， 係啊，因為佢都俾人喺個你知道電視台咧嗰啲 open plan 嗰啲 office 咧，全部大家坐曬喺度噶嘛，就俾人指住嚟鬧咯，呢呢呢咁樣咯，咁你諗啊？ 都係以羞辱你為每一日佢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噶嘛，係磨練嚟嘅，係真心嘅。 咁就 唔係如果你受得起嘅話，你咪就覺得呢啲係磨練咯。因為其實當你可以變成咁，喂嗰陣時候其實 K K Sir 都有講過 大心臟。 把戏 系啊，强心脏啊，要你系咁闹你，系咁闹你，就算你冇做错，我都系咁样闹你。系啊，咁你就会知道噶就。系 啊，连阿 K K Sir 都俾人掹鼻毛，所以你谂下你算 乜嘢？你算得乜嘢啊？人哋话你个样过得去，你就唔嬲啦。 喂，起码我哋四个冇俾人算咁掹鼻毛啦。 冇。 你有冇？ 自己掹自己鼻毛。 咁算唔算太长？算嘛？ 喂，但系我觉得有时咧闹即系日日咁闹。你会有个免疫系统出咗嚟， 即 系真系冇嘢， 惯咗， 听惯咗。 咦，咁啊，点解你唔闹我嘅？ 落落乱。 喂，但系你哋幕前就好少噶，系咪？即系会少。 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一样俾人闹嘅，闹翻唔同啫。系 啊，新人啊，我谂。即係你未有任何成就之前，人哋都當你 nobody 㗎啦。 佢哋未必會鬧你，但係佢哋會講一啲好 説話 擁你，係啦。 但係鬧都試過㗎，都有㗎， 同埋好犀利嘅。我覺得有時有啲阿姐阿媽嗰啲，哇！你咁犀利啊， 係 阿姐阿哥，對唔住，我講緊阿姐阿哥。其實佢哋講啲説話嘅就係其實好似指桑罵槐，嗰啲其實真係好高招。你仲要係聽完之後，你都唔知佢話你。你翻嚟諗下嗰時候，佢頭先講 佢鬧我 嘅， 係 啊， 唔係咁咪唔緊要咯。你嗰一刻唔知完咗咯。 系噶，但你冇仇报啊嘛！哦、你第二时你仲要撞到佢噶，唔通你话佢啊？系咪先？阿咩啫？你嗰次嘅话 系咪讲 你系咪讲我啊？ 你咪讲我先。 你 有胆喺我面前都讲， 人哋都唔记得咗讲咗啲乜啦。 唔会啦嘛。 同埋艺员咧，如果你面对咧化妆梳头咧，其实好大压力噶。服裝嗰啲嘢，你問佢攞嘢， 係啊， 你係咪 啊？係你冇咁長嘛？ 可以俾張紙巾我 係。 你自己冇戴咩？ 系， 即系嗰啲咧， 我都有试过。 大把呢， 我都有试过，就我见到有人咩啦，即系梳梳个头啦，咁跟住咧佢起咗身啦，咁跟住我要赶住出去啦嘛，咁跟住我咪叫个阿姐话唔该你帮我梳梳个头啦，跟住佢就话呢个位系你坐嘅咩？ 哇，真系咁讲， 你会惊喎？ 咁啊边个坐？如果唔系你坐， 咪阿姐坐。起咗身去洗手间嗰个阿姐坐嘅咯，我系 serve 佢一个噶咋，你系边个啊？即系后边嗰啲嘢佢意思就系咁样啦。呢个位你坐嘅咩？咁跟住我咪要起翻身咯，唔知咩事噶。 但 係 suppose 要化曬咁多個藝員噶嘛？ 唔係，佢只係 serve 佢一個，係啦。 即係啲阿哥阿姐梗係 serve 翻阿哥阿姐啦。 咁呢一個講説話嘅嗰個，亦都係梳頭裡面嘅一姐，係啦。佢係只係 serve 嘅就係嗰個節目裡面嘅大姐。就是一個嘅啫，係啦，所以佢起咗身嘅話，唔代表你可以坐落嚟，我亦都唔會幫你梳頭，因為你未到呢個位。 我哋嗰陣時咧， 唔係你坐嘅， 有時都要去 電。 有時我哋都試住電視台嗰度做一啲嘉賓啊嗰啲咁，我成日覺得嗰啲梳頭化妝嗰啲咧，有啲幾惡下嘅嗰啲樣，係， 因為即係資深啊， 係冇表情，然後你好驚， 係 啊， 可唔可以幫我化少少妝，少少得㗎啦， 即係有時如果佢化嗰個妝或者佢 set 個頭唔係你唔啱你嘅心水，你點算咧？ 唔好喺佢面前， 你唔可以講噶嘛， 你唔好改啊，唔同你講係啊。 我想咁樣咧，佢咁可能人哋會唔中意。喂，做咩啊？我喺度做咗咁耐，你咁樣啱啱先新人，你咁多要求， 係啊，所以有時好難做噶，係啊，因為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套噶嘛，係咪？化完之後好似嗰啲咩大戲咁樣，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咯。 喂，如果有啲你真係唔識做咧，佢整蠱你 嘅。啊，點啊整？ 我係 化妝梳頭整蠱你 嘅。見過噶都 有啊，整蠱你啱 就係有啲即係都係新人啦，咁有啲女嘅演員咧，可能你知道女仔對於自己嘅儀容比較注重啦。誒呢度咪多啲啊，誒嗰度太多咪嘛，佢就覺得哇你咁咩，我就 feel 我睇住喺隔離聽住，咁當然唔出聲啦。化完之後係嗰個女仔好唔開心咁樣衝入廁所，自己要再抹 過 再整咯。點會化成咁？即係我都覺得係有啲點解會真係可以化成咁嘅？ 係 啦，因為佢唔化啊嘛。 所以其實真係一個角度嚟嘅。咁多要求啊嗱！ 但係有一次好笑嘅，有一個同我哋講啦，跟住我哋話：我化到妝點解冇咁濃嘅？咁樣跟住有個濃妝護士同我哋講：我就唔緊要，喺呢度陪住我吹淡佢。吹淡。好大風，我就話唔好唔開心，我哋吹淡呢個妝啦，咁樣 呢個就係 笑法。 圈後邊啊嚇，即係幕後邊嘅呢個花絮。十一點鐘之後咧，我哋講工作嘅氣勢。難接受一意地去辦事，開始不知怎去揸筷子，我哋再控制我四肢，真想與他抱著過日子。想早晚读对件事，可惜他不知我的构思，从没有注意这汉子。曾经在心里思一思，永远单思，心里思一思，晚晚咬手指，心里思一思，冇晒飞纸。消瘦渐变树枝，和忧郁得似欲似毫意，真想得篇广告于报纸，详述四百次我意思，随即再三思思，永远单思，三年思思，爱到线都痴。 网上情，心静看人生，人心越宁静，越能够客观咁认识世界。好多时人唔系冇能力看透，只系心太乱。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智，智者之所以不惑。量有多大，心有多静；心有多静，福有多深。心静唔静，其实同环境无关。最深嘅宁静来自最宽广包容嘅胸襟。人生之苦在得失之间，心胸宽广嘅人拎得起，摆得低，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先有开心品味出已经有嘅幸福。生命不在年龄，贵在心理年轻；生活不在金钱多少，贵在怡乐心情。装扮不在时尚，贵在秀外慧中；膳食不在多寡，贵在营养均衡。让自己的心灵开启一扇窗，等阳光进来。当明媚的阳光抚摸你的心的时候，就有阳光一样的心态。阳光心态是信念的基点，力量的泉源。成长是一种经历，成熟是一种阅历。每个人都会成长，都会老，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熟。成熟的人不会因为得而狂喜，不会因为失而伤悲。有些忙碌是自己攞回来，有些劳累是自己折腾。拼命追逐本来无谓的东西，于是我们就会牺牲心灵的平静。由今天开始，试下感受心里面那份静，心静自然有得，心静就可以客观地认识世界。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还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 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呀，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礼拜二嘅早上翻到十一点钟咁啊，今日除咗我哋三个咧，仲有小羊羊吓，我哋一齐嘅。翻嚟我就有呢个讨论区，今日话题就系、是、到底为工作牺牲过啲乜嘢咧？ 好，我嚟好，咁啊就系为呢、這个工作咧可以去到几尽啊？ 冇错， 系啊，我试过啊， 我都试过， 我觉得真系，我觉得好委屈嘅，好委屈嘅。 啊，每份都试过委屈。 系啊，咁样咯。 但如果你系中意嗰份工作系啦，你系值得亦都。是需要的。 咁我讲出嚟一阵间睇睇之后，究竟、啊、即究竟你觉得需唔需要咁样？ 我觉得委屈唔紧要，最紧要争气。 啊， 好啦，先睇下点样新闻。系啦，冇错，佢争唔争气啊？咁你争 争 争。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章，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为工作可以去得几尽，或者会牺牲啲乜嘢咧？ 得得得得得， 好，大家都做过嘢，大家分享下啦。 梗系啦，边个先？ 边个先？ 猜先， 猜猜猜，包剪，包剪揼， 耶！我哋两个赢咗， 好嚟，包剪揼。 哦，好，大佬先， 系啊，大佬先。 其实咧，我以前做过不同嘅工作咧，我觉得。最犧牲或者都應該係犧牲嘅，呢、這個真係犧牲啦。因為呢一樣嘢可以係引致嗰個叫身體嘅狀況啦。嗱、嗯，我唔係話變差咗先。你有冇聽過有啲人咁講咧？就翻夜晚咧，夜晚意思係通宵更咧、 嗯。 你日頭 點樣瞓咧、嗯？其實對你成 補唔翻 一晚半晚冇所謂。如果你係長期、 嗯、 永遠係夜晚先開工， 嗯、 日頭瞓覺咧。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唔系几好影响， 或者系翻 shift 嗰啲啊嘛， 吸收、嗯、 一轮又早，一轮又夜嗰啲啊。 中医角度叫咩？我有时都有呢个情况，阴、 嗯、 阳失调。 哦，系咩？ 因为你夜晚咧，佢要养阴气，但系夜晚做嘢咧，变咗谷你个阳气。 人哋话咩啊？夜晚排毒噶嘛，即系唔知几多点排，咁所以你排唔到毒。嗱，仲有一样嘢，你日头瞓觉啦，但系时翻到屋企咧。你就话瞓觉啫，人哋出边邻居可能又转场啊， 系啊，打好烦噶， 打麻雀、啊， 同埋日头个日光啦，譬如有啲人系惯啲夜晚瞓咧，日头晒住咧，你硬个尤其是夏天啊，晒住好热咧，硬瞓唔到啊。咁我又翻过一两份唔同嘅，都系翻夜晚啊，其中一份咧就系翻呢一个医院嘅通宵更啦、 嗯， 另外一份咧就系翻呢个三色电视台嘅叫做导播啦咁样、 嗯， 发觉做夜晚咧好似好清闲，真系嘅譬如佢嚟导播咁先算啦，嗰时我翻夜晚系播嗰啲咩咧？四十五分钟嘅粤语片吓，咩东无头东宫三太子啊，又唔知咩？四十分钟呢四十分钟你系完全望住电视机当睇戏嘅啫。四十分钟之后，好啦，我要去广告啦，你就要揿几个掣嘅啫，即系眯埋笃笃笃，咁跟住又再坐喺度，好似好清闲。喂，但系嗰晚上咧系好难排解嘅、 嗯。 好啦，喺医院，我翻医院咧仲惨，因为咧嗰阵时嗰间医院咧系啱啱开冇几耐。咁啊冇咩，甚至系冇人嘅，即系夜晚你可以一晚全晚咧，可能得一个两个 case， 都系急症、啊。 系啦，急症翻急症室，咁于是咧，你就坐喺度咧，喺个医院里边，嗰时又冇即系咁多手机上嘅游戏啊、资讯啊，冇啦。系呢次成你冇， 但系有护士嘅系嘛？ 你要做嘢噶，马老师， 唔系啊，我问下啫嘛。 有护士又点啊？ 医院梗系有护士啦，马老师。 医院 梗系有护士啦， 疗护士啊， 系啊， 咪咯， 有护士做乜 啊嘛？ 系医生疗护士， 我中意呢个term啊！医疗 医疗系 边位啊？你未到个位， 对唔住， 医疗啊，医生。 讲笑啫吓，咁所以嗰阵时咧会觉得原来冇嘢做咧，其实都几难挨。 带本书去睇得唔得啊？ 得嘅，都得嘅。咁但系我， 但系呢个系牺牲咩？呢个系一个工种嚟嘅，系咪？即 系 工种赋予嘅嘅嘢嚟嘅，可能系翻工嘅时间或者系闷啊，冇嘢做啊，又 或者叫咩？诶，即 系 你个粮系买起咗你嘅时间咯， 系嘅， 系啊，系预咗，系会系咁咯。 但系嗰阵时可能我未适应啦，同埋即系个身体状况又麻麻地啦，咁所以唉觉得成个人好似嗰一段时间咧，系成日都好似眼瞓，好眼瞓咁咯。系啊，有时放工。 但有啲人得嘅，我识有啲人系真系 OK 嘅，即系其实可能讲紧嘅就 系 佢任何个时间嘅话咧，佢可以一秒瞓着。 好幸福 啊！呢啲人 系啊， 好幸福噶， 喺边度都瞓得着。有几 嗰啲咪成日都系咁咯？ 有几块唔系个个噶，唔系个个噶，我唔得噶。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我谂系你呢种工种嘅话，系适合呢一种人咯，系嘛？ 即系任何时候都瞓得， 任何时间都瞓得觉，有几嘈都瞓得觉，永远教个闹钟嘅话，全屋人都醒晒，但系佢都仲瞓紧嘅，就系呢一只啦，系咪咁讲啊？ 唯一咧有翻通宵，而我都真系觉得几享受，就系嗰阵时做轻谈浅酌不日天，可能因为咧你每三分钟你要换一只歌嘛，咁咧就唔会觉得咁唔知 做， 系有嘢做啊，同埋即系真系你系要谂嘢嘛，讲啲乜嘢啊，点样介。咁嗰段時間我就幾 enjoy 嘅，即係我唔會覺得係一種好辛苦咯，即係唯一就係咁啦。其他嗰啲翻夜晚如果冇嘢做咧，我自己覺得真係其實嗰個晚上係好難捱。 咁你嗰時日頭做咩？ 瞓觉咯，你翻咗夜晚啊嘛， 唔系你点解会揾呢啲工做嘅？你暑期工， 因为人哋介绍嘅，系啦，都系叫暑期工咯。但系我翻嘅时候，我都系唔会话暑期工啦，即系因为希望能够增长一啲嘅叫工作经验。 可唔可以带出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佢唔中意嗰份工嘅话咧，呢啲就系牺牲啦。 嗯， 系咪？即系佢唔中意一份工嘅呢啲就牺牲啦。但系同样。同樣講緊佢都係通宵，但係如果佢話喺電台嗰度做輕談淺酌不夜天，佢就唔覺得係犧牲啦， 係 咪？但係如果我坐喺一個急症室嗰度去等人嚟嘅啫，快啲快啲救我老婆，咁嗰啲嘅話，佢會覺得係犧牲，又冇 係可以講係 咪？ 又 冇醫 生 又 同護士傾緊偈，你又唔好聽 佢，我覺得又凍又寂寞， 係咪咁講？係 心情決定，心情決定，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係，好到你。 好嗱，話説我咧，我係一個好八卦嘅人嚟嘅。我咧响千禧年嗰时就走去做 I T 啊嘛，咁啊成日咧都要落去嗰啲电脑 卖衫， 高科技高新科技嗰时兴有个新字，嗰时会落去嗰啲电脑场嗰度周围行下嘅， 系做咩啊？参观 嘢？ 唔系啊，去嗰啲场嗰度同啲 商家打招呼。有冇睇到自己嘅头好似李生咁啊？个个都系咁嘅，跟住着白恤衫，唔打呔， 系啦，蓝色嘅， 蓝色 又 得， 斜嗰个 白恤衫都得， 卡其裤， 系啦，着鞋唔着袜，蓝 色西装外套， 系啊，剃到个头好短。 嗰阵就系 I T 啦 ，I T 人就 系 咁 嘅 样 啊 嘛， 好开心噶。咁啊，我最因为我哋公司喺荃湾嗰边嘅，咁就要去出嚟九龙啊，或者系湾仔嗰边嘅。咁我。最中意咧就係三點零出去，跟住就唔翻去嘅。咁實例咁。 其實你冇嘢做嘅係嘛？即係只不過覺得就作為 IT 人， 即係要去嗰啲電腦場啊嗰度。 做乜要睇咩先得㗎？ 唔 係 因為我哋有啲 睇電腦啊。 因為我哋有啲貨咧喺佢嗰度賣嘅，要同嗰啲商家即係 打 招呼啊，睇下啲競爭對手點點點嘅。 咁唔係 IT 人喎，咁係 sales 喎。IT 人裏邊都有個位叫 sales 嘅， 都唔係 sales， 係 marketing。 有乜理由会同佢哋打交道？即系如果你 I T 嗰啲，咪应该要写嗰啲咩 program 啊、电脑程式啊嗰啲叫 I T 人啦。 唔系，咁你入咗行都叫做自己系噶啦。 你唔可以咁样呃我哋啲听众。 美化咗个名 系啊 ，O K， 修正 I T 公司做 sales， 修正系啦，做 marketing 唔系。 我觉得你应该成日都系咁样，你呃人啊！我做过 I T 行业，你行开。 其实系 sales， 其实你系 sales 或者 marketing 啫嘛。 OK， 繼續。我都唔係技術人嚟嘅，即係技術唔係。 你唔需要解釋，你一定做唔到啊。 咁我就中意周圍行、周圍睇嘅。嗰陣時咧，鴨寮街咧好多嘢賣嘅。我成日走去裝咧，裝咩咧？就係裝嗰啲衛星天線。 嗯。 嗰陣時咧有幾間專係賣嗰啲衛星天線。买得好贵啊！ 关你咩事啊？你做 I T 啊嘛？ 但系因为我八卦啊嘛，咁啊走去同嗰啲阿叔倾偈啦，咁啊倾下倾下， 或者嗰啲解码眼镜啊嗰啲啊， 即系解码眼镜冇，因为我卡住病啊，解码眼镜佢送， 我啲高科技啊，大佬， 我啲送俾我， 你翻工原来做呢啲嘢， 我曾经有人同我讲嘅就话有隐形眼镜系解码。 你咧讲 完之后可以睇到咧，你嗰啲格仔， 我睇清楚啲格仔。咁就倾下啦。咁阿叔话：，哇，呢只天线好啊，可以睇好多电视噶。咁啊，几钱啊？几千蚊，即系嗰时大约5000蚊到啦。哇，好贵， 好贵， 好贵。因为成只镬系八尺直径，我好记得。 八尺， 八尺直径，直径。 你咁系二几镬嚟噶？ 应该是唔知底， 沙铁镬 系啦。于是倾下倾下， 即系养噶个镬， 唔使。总之千祈唔好攞手机整万。咁佢话：喂，你成日喺度行嚟行去，冇嘢做噶。我有嘢做。 你阿叔都睇到， 咪就系咯。阿叔都觉得我 话阿叔话 呢个流罗又嚟， 又嚟翻 又系你， 系咯，又话自己做 I T。 靓仔咁样样嗱，其实咧内货好平嘅。嗱，不如咁，你買一隻，俾翻1000蚊我，哇，幾好啊！我諗啊， 哇，咁心食，咁心水， 係啊，5000蚊， 1000 我， 我知啊， 哦，咁我諗下，都唔知好唔好賣得唔得嘅啫，咁啊諗去即刻揾公司一個技術人，喂，有單咁嘅嘢，咁啊我成日行嘅，得唔得啊？得啊，試下，好試，咁我就諗啦，你就咁賣我賣唔到嘅一隻噶嘛。 你使唔使连买个镬，你都要揾你自己I T 公司嗰啲技术人员。 佢唔识， 我唔识 啊，好心理。 佢话 I T 人啫，佢唔系真系 I T 人啊嘛。 我都系为咗生活啫。 为咗乜嘢啊？你为咗你自己系咪？又唔系为公司？ 为咗嗰1000蚊，为咗嗰1000蚊。 你记住，我哋今日讲紧嘅就你牺牲，你牺牲啲乜嘢啊？ 你听我讲埋先啦，你唔好咁 火，真系火嚟。 救火！救火！救火！ 我只系牺牲咗公司嘅资源啫，咁啊，喂，好啊，试下， 即系你帮公司买， 唔系 帮自己买啊， 咁啊谂下， 公器私用啊，海个衰仔， 我后来解啦呢啲嘢啦， 好难讲，有时都会从公司故意，继续， 咩人会买呢啲卫星天线咧？突然间倾啊，洋人会买。因為如果好多好多洋人咧，譬如話啲村屋嗰度咧，咁啊一諗到叮一聲，咁啊即刻打電話俾一個英文報紙嘅朋友，廣告部，我話登隔廣告要幾多錢？跟住佢話普通嘅3000蚊，如果你1500蚊，1500蚊，好殺你試下登三日， 你撳人啫係嘛？ 冇， 咁撳啊正常嘅。 我覺得你撳人 先講嘛。如果唔係，我識個朋友嚟做乜嘢啊？ 唔係啦， 撳啊正常 嘅。 女 sales 我冇撳。 咁得，你嘅成本其實你登一個廣告1000蚊係咪？買就係獲1000蚊，但我係你我都會試。 咁啊試啦，登就真係有人打電話嚟 inquiry。咁跟住跟進。 咁 係 咪洋人打電話俾你？ 佢啊，洋人打電話 咧，要買係 what？ 打電話俾你 ，I want to buy a what？ 威星天使 ，It's a Chinese walk。 咁啊，真系搞掂，买咗几只，嗰个老板好开心，因为佢未试过，譬如话一个礼拜，因为我出三日，咁咪连续出啫嘛。咁佢话，卖都好好， 买几只， 咗好似3-4只。总之我同个 friend 都有得分沟埋广告，跟住嗰个老板走埋嚟，喂，又买啦，我话唔卖啦，唔做啦，吓，点解啊？我话你呢个成本几多钱咧？ 个镬只镬，全部嘢钱， 即系个入价几多钱？ 系啦，你又想再就揿佢啦，所以 哇，1000几蚊， 好识做生意啊！ 你今日 讲 啲嘢嗬，系啊，有几识啊？揿人啫嘛， 揿人啊，唔系个个肯揿噶， 为工作 揿 得几准，就 系 揿人揿得几准啦。 喂，我都系为咗 技术，系啊，冇道德， 冇道德可以去得几准咧？ 系啊，你可以好到， 你有冇揿过人？ 快你，我冇。我只系踩你啫，唔会揿你。 马老师讲完啦，咁你牺牲咗啲咩？系咯，你快讲。我想知你牺牲咗啲乜嘢啊？ 翻嚟先， 加翻嚟先，好唔好？ 总局都心机一路，谁血能人命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身边有你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怪诞。让你拣 Show me the roar that is raging in your soul Wake up, get up 请跟我动手 Show me what do you believe in, what do you fight for Look it up into the sky, what are you living for Show me the feeling of pain, feeling of rage The feeling after tonight, nothing will be the same、yeah? 不要被惩罚，你有你的活着步伐全然投入去改变现实一起耗尽今日狂迷狂热气氛不拘束死出犯感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the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the no no no no no 你要爱真热求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the no no no no no有一旁求你尽快抛低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歌关乎尊严，若果播错国歌，将会伤害人民感情，要严肃处理。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回应有关世界冰球锦标赛播国歌的时候出错事件的调查进度，他说冰协已经向港协提交报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将会跟进，当局会检视包括相关人员是否已经做指引下要求的事，以及主办方是否已经做好本分。被问到过去星期日将军澳居民游行中警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将会适用于日后其他游行，李家超说任何公众集会都必须要确保有序按法律和平进行。他说经历过2019年的黑暴为香港带来不少困扰，所以必须要确保公众集会不会影响公众秩序和国家安全，同时要尊重其他不参与人士的权利。对于平价内地团重现，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旅游业正是处于刚刚复常的初阶，要做好运力和管理等方面，对于旅行团的管理需要有好的谋划 措施同埋管理制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同旅监局正系努力做好管理工作。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被问到会唔会立法规管旅行团嘅质素，佢话相关部门正系处理旅行团带嚟例如交通挤塞等嘅问题，希望令到业界有持续发展，令游客有好嘅经历，亦都解决对社区带嚟嘅问题。而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每日都有派员视察，亦都有同业界沟通，情况有改善，有旅行团分散喺唔同嘅时间用膳。佢承认团友喺街头食两餸饭唔好睇，经了解当时有长者等候嘅期间觉得肚饿，领队买饭俾团友。一个家长为个仔争取入读心仪的小学，贿赂校长，早前承认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四个月。主任裁判官说，明白父母望子成龙，但是被告用了错误的方法，贿赂公职人员属于严重罪行，破坏社会廉洁和公平竞争。如果这种自私行为得逞，亦都会剥削以实力上进打拼的一群，造成不公和扭曲制度，法庭必须要正视。考虑到被告没有案底和认罪，判囚四个月。案发在去年七月，45岁的被告是持单程证来香港定居的家庭主妇，他6岁的仔统一派位结果不理想，去到第一志愿学校轩尼斯道官立小学铜锣湾叩门，其后将20,000元的现金连同个仔的名字和入学申请编号等的资料放入一个白色信封，要求转交给校长。校长开信之后觉得震惊，并且致电被告，要求他攞翻信封和现金。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间私立小学发生枪击案，一个28岁女子持枪进入校园，杀害3个学童和3个职员之后，被警方开枪击毙。警方说，警员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接报之后，在大约15分钟之内抵达现场，女枪手和警员对视之后被击毙，暂时未清楚她行凶的动机。总统拜登在回应枪击案的时候说，枪击案是家庭最糟糕的噩梦，又说枪支暴力正是撕裂国家的灵魂，呼吁共和党人采取行动，支持加强枪械管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48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3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2，升13.4；美团131.5，升1毫；阿里巴巴83.9，跌1.35，盈富基金19.89，升1.2，百度集团150.1，升6毫，友邦保险81.7，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升1.8，京东集团154.7，升0.5，恒生中国企业67.5，升4.4，中移动62.2，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5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4，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7点，跌19点。港金报18350蚊，跌9 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49美元，卖出196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啊，就係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海丰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返九龙塘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粉岭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新深路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坳。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这段路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十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讨论区，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我哋讲嘅咧就系为工作可以去得几尽咁啊 ！I T 人咧，阿马小强咧就头先咧未讲晒嘅，咁所以咧 有请 I T 专才 ，I T 专才马老师，马老师继续讲 I T 的日记， 掌声唔该。 聊落嘅掌声过，I T 人 俾面你咋？ 系我知我知， 咁点啊？ 我好白见到你， 望住我先，望住我。 新闻之前讲到 系啦，咁我即系佢嗰个老板咧就话俾我听，嗰啲卫星天线咧就佢依家卖紧街咧就5000元一只。我话如果我卖到一只咧就俾翻1000元我，系啦，即系当系一个中介人咁。 你就透过一啲广告铺嗰啲，就买咗几只啦， 系啦，买咗几只。因为、原来真的是洋人的市场， 没错，跟着心就红了， 没错，个老板就问我喂、再来了，跟着我就说我不做了，跟着我说做什么不做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喂，老老实实我广告我打了1500元，是啦，我买几只先可以平衡 赚回少少， 如果你想我帮我做呢，得 你俾啊， 分多啲油水啊， 扣晒你嘅成本，扣埋广告， 嗯， 对吗？ 嗯， 都啱嘅，系都啱嘅，即系当系一个 partner。 系啦，系啊，因为你自己卖你咪卖咯，嗯，我如果经我嗰啲咧就系咁样。 吓，咁你觉得自己有牺牲？ 未到， 喂喂， 重点嚟啊！ 十二点 到你十二点啊，马老师， 快，我好快。跟住佢话啊，好啦，照咁啦。但系咧，因为佢其实佢个档口咧，仲有几个后生仔就系帮佢安装嗰啲卫星天线嘅，咁，就有啲睇唔过眼，嗯，又惊我咧好似踩咗只脚埋去咁样样，嗯， 就打你一身。 冇，我尽量唔望佢哋，好似唔望你一样。我费事有眼神接触。 系啊，大家唔好死。 系啦，咁啊，终于又开单咯，咁咧就要安装。今次咧就去某一栋嘅唐楼要装一个 镬。 屋顶，咁，咧就跟住啲师傅去啦。因为我平时就着西装啊嘛，着嗰啲阔嚟皮嗰啲西装啦。咁，突然间六点零有人打电话俾我，喂，黄生啊，你个客啊，嗰只镬啊，搞唔掂啊，你过嚟睇下啦，搞唔掂，我哋走噶啦。 即系佢装嗰啲工人话， 冇错，系啦。咁，我话冇理由搞唔掂嘅。咁，即刻掹埋。那個技術即是我公司， 你 IT 技術員啦，真係慘，佢都唔關事 啊！佢有得分㗎， 哦， 哎， 我以為你又係咁樣，係啊， 咩又係咁樣？ 我以為就賺到啊，我一定會記得你嘅，第一位兄弟咁樣。 咁佢就我去到咩事咧？好多人圍住，因為嗰座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啲人就喺度，佢，話喂，黃生 唔 準裝， 唔係準係嗰個法團買，然後串動大家一齊。佢話喂，而家搬唔喐，嗯，咩事搬唔喐啊？佢话八尺啊，个门口咁窄，过唔到啊！哇，我火到嚟，即系如果你装住喺度，梗系过唔到啦。你打直又过唔到，打横又过唔到啦。咁，我话得，我搞。于是就除咗件西装，新买嘅，我牺牲啦。未到 呢个就 未到， 呢个你嘅牺牲。除咗件新西装就 系啊，我好肉赤噶。咁啊，跟住我话拆翻晒出嚟。嗱，你话拆噶，拆完，六点半，佢话嗱，我哋去食饭啦，我咁你去食啦，去食啦，你俾钱啦，佢话哦，银$200，你去食饭啦，跟住死啦，摊晒喺度， 你摆晒摆摆到明系玩你啊， 玩我，系啊，咁，我即刻 call 嗰个技术过嚟，喂，帮手救命，咩事啊？嚟到好快嚟到，飞的士嚟，我叫佢。佢话嗱，不如咁，我哋咧睇啊，佢好快，因为啲技术人好快嘅睇嗰啲图，知道点装。嗱，我哋搬晒啲嘢上去个顶嗰度，然后先砌翻只镬，然后先摆上去，咁咪冇事咯。我话好啊，试下，我同佢就一齐就踎喺个地下嗰度，擦，佢哋又唔理，走咗啦。拆完之后，捧晒上个天台嗰度，砌，哇！嗰次成身汗啊，污糟邋遢啊，已经。整好个镬喺度啦，点啊得未啊？咁啊喺度， 睇唔睇到啊？下边就用你以前讲天线噶，系嘛？ 拧左拧右，拧左拧右， 系啊！哇，跟住终于搞掂啦。然后我最后咧，我就同翻个老板讲，我唔做啦。因为我话点解唔做啊？好地地合作单，已经即 系你嗰啲技术行系你嗰啲技术人员 系啊，我话冇得做噶啦。咁，佢又话不如咁啦，佢话。我间公司我卖俾你啊！我话冇，唔要，系啊，咁样样啦。咁，然后最后我亦都同翻嗰个技术嘅同事讲：，喂，算啦，唔好做啦，唔好做啦。因为第一，我件西装冇咗啦，我成件 最心痛就系西装， 好贵嘅咩？你件西装好紧要嘅咩？ 千几蚊、 啊。你讲咗半个钟，你话 牺牲咗件西装， 牺牲咗件新嘅西装。 哦， 大家唔知收唔收？ 同埋有咩牺牲啫？你除低啫嘛，你做完嘢咁咪着翻去咯。 你咪乾洗咯，梳 污糟咗咪乾洗咯。而家唔系冇咗嘛嗰件嘢。原来我哋听咗半个钟，就因为你西装污糟， 我知啊。我一句就，我就为咗风骚花王呢个工作牺牲咗半个钟。 咪就系我哋就牺牲啦。 仲有两个，仲有两个未分享。 你有冇搞错咧？ 好点题啊！今日 系啊， 我哋三个牺牲咗半个钟。 我哋三个牺牲咗。 就听咗你讲西装， 就系听咗你牺牲咗你呢个西装。 唔好意思啊。 仲喺度呃人，话自己做 IT， 其实就系做 sales， 几幼稚啦！ 我即系马老师啊！ 我唔系睇唔起做 sales 嘅朋友，但系你挂羊头嚟去卖你个 马肉 嘅话咧，呢样嘢就唔得 啊！喂，好嗱，我哋争咗啲时间先。 都好啊，不如 Sarah 分享啦。 好好好，嗱，我好快嘅啫。咁其實我試過就有一段時間咧，嗰陣時候都幾開心嘅。星期一至五嘅話，你會翻工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話咧，出邊咧都有好多嘢做嘅。咁啊，有一條水路咧就幾好嘅。星期五做完節目之後，即刻就上內地。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登台唱歌？ 冇錯，登台唱歌啱啱好嘅話，星期日咧你就夜晚黑翻嚟嘅話，第二日咧星期一就翻工啦。塔塔含啱啱好，而且你上到去嘅话咧，又有人接你啦，又有嘢食啦。夜晚黑只不过系去嗰啲所谓叫夜总会啊，或者 disco 啊唱歌嘅啫，45分钟 ，OK？ 唱极都有嘅，甚至乎有时你如果你喜欢嘅话咧，晏昼都有。晏昼唱完再夜晚黑，咁即系你一个礼拜嚟讲，我可以接到最劲嘅话有成四场咁多嘅。好啦，咁嗰阵时候我就上去唱啦，唱都 OK 嘅噃。点不知突然间咧有一日咧就系嗰、那个嘅disco 嘅老板就同我哋讲啦，佢就系话阿 Yoy 啊 Yoy 啊就咁嘅，有啲嘢我希望咧听咗之后话你唔好介意，咁我就话咩事咧咁，咁佢就话你咧唱歌啊表演啊氹得啲客开心嘅话咧，嗱样样嘢都好好，但系唯独是有一样嘢唔系咁好嘅啫，改埋佢嘅话咧就更加 good fit 啦， 陪佢哋饮酒， 唔系 着衫可以着少啲噃， 冇错， 估到啊。通常都系咁噶啦， 要性感啲， 要性感啲。 你边一区嘅 disco 啊？ 唔讲啦，唔好讲啦。咁、okay. 跟住收尾我就我哦系咩？我话其实我上嚟嘅话，我就系卖艺不卖身。佢话唔系，只不过其实有时咧有啲嘢咧，尤其是女仔啊， 吸引人眼球。 冇错，佢话其实你唔使咁辛苦噶、嗯。我系嗰啲点样啊？话落去同佢哋玩啊、握手啊、跳舞啊、饮、酒啊， 即系真功夫。 我系用晒自己嘅嘢嚟去搞到个气氛好好。呢、這个就系我觉得系自己最扎实嘅嘢。但系佢哋。就话其实你可以唔使咁辛苦嘅，如果你着得比较性感少少嘅话咧，你又试下系嘛，就唔需要话即系成日都要好似金鸡里面嘅吴君如咁嘅。咁跟住我就听完佢咁样讲，我就话可唔可以咧？唔知点解，我喺嗰阵我非常挣扎。因为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你睇我嘅人嘅话，唔系应该系中意我嘅搞气氛，或者系中意我唱歌咩？原来你系想睇我嘅身材。喺呢一下我好过唔到自己。咁但我竟然咧就系同有好多啲一齐会上去登台嗰啲女仔啊，或者系嗰啲即系哥哥啊姐姐啊咁嗰啲，佢哋讲嘅就话都唔系啊，睇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得咯。即系如果接受到嘅话咧，佢系咩话啊？声色艺其实有时你嘅身体、啊、可能要着一啲适合嗰个环境嘅衫嘅嗰样嘢，都系一种表演嚟嘅。我好记得噶，嗰、那个姐姐 同埋睇下你嗰套衫系少布到咩情况咯。 佢又冇话咩嘅啫，只不过系希望你低胸系啦，即系低胸光咋。咁佢就话如果你呢样嘅话，你可以嘅话咧，咁佢就会觉得会再好啲啦，咁样咯。咁我就即系觉得喂，点都好啊，又试下。系嘛？又唔好话一嚟嘅话，你就即刻同人哋讲话 say no 啊！咁我就真系嗰、个礼拜做完之后嘅话，我就翻咗嚟香港，喺香港嗰度咧就哇行咗好耐喺尖沙咀嗰度，想买一件战衣，我好记得嘅，买咗一件粉红色嘅低胸嘅民装，非常唔系我嘅。一路试嘅时候嘅话，唔知道个心情好难受，好难受， 即系觉得好似妥协紧。 我觉得好似要向紧呢件事低头咁样，系啊！而且我不嬲，我觉得星期六日上去咁样去唱歌系好。好开心嘅一件事，但系如果要我去卖呢一样嘢， 但我想问咧， 我唔系好， 我觉得你都系个贪靓嘅人嚟嘅。咁你、你从来有冇觉得着呢啲衫系会靓嘅咧？ 唔好睇咯， 佢从来 你觉得自己唔啱呢啲衫啊？ 你唔需要问呢个问题啊！你见我，我不嬲都系包得密密实实嘅，我唔会咁样做嘅。系啊，即系除非你话你要做戏，我有一个演系啦，我有一样嘢嘅， 即系唔系自己 系啦系啦，嗰、那个唔系我嚟嘅。咁跟住我就即系都被逼，我买咗一件衫，几多钱啊？5600，我好记得。低胸晚装、哦，有啲位嘅话仲要系钉珠嘅、哦我符合晒佢哋要登台咯，又要闪灵灵嘅，嗰、那个都唔系我嚟嘅、哇！咁跟住就好啦，第二个礼拜嘅话就带住呢一件战衣就上去啦，点不知一路唱一路喊。 吓、啊， 我自己觉得好难受 啊， 因为你会 feel 到嘅，就系、是、当你着咗呢件衫上去嘅时候，下边嘅观众对于你嘅睇法，佢哋唔同咗啦， 眼光唔同晒， 眼光唔同咗啦，同埋佢哋有时会有一啲即系啲。 肢体 啲招系啦，啲譬如可能佢叫你攞张点唱纸，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啦。佢哋又会叫你嘅啫，喂喂喂，递俾你，希望你可以乌低身，之如此类。你系完全 feel 到系唔同嘅。咁所以就系我觉得系个牺牲咯。我 系站喺一个女性嘅角度，系一种羞辱。 呢一種其實我將我自己物化咗，係嘛？因為女歌星嚟就係為咗咁樣嘅咩？咁跟住我就好唔開心，即係當然唔係嗰啲今天星星就唔係嗰啲，即係我係我血裡面，我即係我心裡面淌淚啊！我覺得點解要咁樣啊？咁樣。即係當然有啲人可以嘅，但係我唔得咯，係啊。咁如果日唱完之後嘅話，好明顯嗰個老闆都見到，即係其實佢見到你好唔開心，同埋你好唔放啊，嗰一晚 係 啊，佢好唔放啊，勒住啊咁樣。自從嗰次之後嘅話咧，我就發覺嘅就係我嘅登台嘅次數就慢慢少啦，係啦。即係譬如從以前我每個禮拜我都會有，但係直至到嘅就係嗰次之後嘅話，就會可能有時間唔中有一兩次嚇，有一兩個禮拜冇嘢做咁樣咯。 但係唱嘅時候有冇啲？佢哋啲客人會無手無腳啊，借啲博夢咁樣咧。 我唔可以講話，自從著咗嗰件衫之後，就突然之間有呢種咁嘅感覺。咁但係始終嘅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啲眼光唔同咗。咁我覺得佢其實個眼光唔係望喺有某啲地方，我覺得對於女士有時已經係一種 好唔舒服 嘅侮辱 嚟 㗎 啦。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嘅就係我有試，但係我真係覺得我唔想咁樣犧牲咯。係啊，我唔得咯。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嗰啲即係 job opportunity， 即係你嘅工作嘅機會嘅話，有啲因為咁樣嘅話係少。 因為有個可能你嘅競爭對手比你著得更加少步。 但係我理解嘅，即係我理解嘅。你喺嗰啲地方係咪飲醉咗酒嘅男人，其實佢哋都係佢即係佢係想要啲咩嘢咧？咁我亦都明咯。咁我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其實我唔適合咯。係啊， 呢個咧比一件西裝係犧牲多咗好多嘅。 係啊，我都係一件衫。 一件衫啫。 一件 西装同一件 衫，加埋嗰种尊严啊，女性嗰一个对自己身体嘅爱惜啊，咁我阿爸又咗钱。 暫時一件西裝係 正正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嘅話，我係一個犧牲，正正啦，係啊，好，小楊 楊，用緊餘嘅時間分享一下。 好， 如果講起工作上嘅犧牲又好啦，付出咧，我成日都諗起我翻大陸做替身嘅100日經驗啊，翻咗三個月， 替身係替 身咧係替咩？係講下啦，咁咧嗰陣時就即係。認識咗一個內地嘅經理人公司啦，咁佢就話：喂 ，Brian， 我想你由頭學下內地嘅拍攝啊！咁我話點樣學啊？佢話你由最低做起啦。咁我話低到點啊？咁佢就話由替身，咁我就係 casting 個替身。咁嗰個替身咧都聽落唔錯嘅，因為係幫男主角做替身。 但有啲替身係危險，有啲替身冇危險， 係嗰啲打鬥嘅替身， 唔係危險嘅替身。 即係可能有時男主角未到咧，咁 企喺度打燈 啊，係啦，打燈啊，光替啊，或者同女主角對戲嗰種嘅替身。咁啊，可能影響佢膊頭啊，影響佢攞油啊。咁但係男主角就可能休息下。咁其實呢一個工作咧，我覺得係幾磨練到我嘅人生嘅對人接物態度。 其實呢一樣嘢嘅話，唔單止係喺國內嘅，其實基本上荷里活都係咁嘅，佢會一个同佢一模一样嘅人， 着住一样嘅衫， 系啦。咁但系咧，辛苦在咩咧？即系讲下去到内地先啦。呢个水土不服嘅环境咧，已经令到我一上到去，我谂第一个礼拜已经病咗啦，一病发烧。咁但系咧，你知道做替身咧，男主角未到，你要到咗先啦。男主角拍晒啦，走得啦，你都要留喺度帮佢补拍佢嘅部分。咁所以咧，其实讲紧翻去第一个礼拜咧，即系呢100日入面啊，我系讲紧朝头早天未光5:00就要。出發去搭旅遊巴去嗰個拍攝場地啦，之後到凌晨咧，真係拍到1-2點咧，我先翻到酒店嘅。所以其實平均嚟講，每日瞓3-4個鐘。咁但我講我第一個禮拜上到已經病咗咯。咁點咧？咁我哋就冇啦，病住你都要出發啦。咁啊，翻到嚟食粒退燒藥，瞓3個鐘又退咗燒啦。之後第二日再出發咧，又病翻。周而復始咁樣咧，我頭一個禮拜，因為冇休息過，唯一就休息3個鐘，咪退燒咯。退完燒，但係你又要再搶過咧，又再病過。咁一個禮拜不斷退燒發燒，退燒發燒。咁之後咧，同房嗰個人，因為我哋替身咧，你冇得獨立一間房啦，3至4個人一間房嘅，瞓喺碌架床。佢話 Brian 啊，不如即係個內地北京嘅朋友咯，不如你翻香港啦，你真係頂唔順啦。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我孭住一個香港人嘅身份，你會覺得哇乜你香港人咁孱嘅，咁唔捱得㗎，發燒咁樣食粒藥咁樣又話走，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咁嗰時同公司應承咗係接呢個工作替身係要做100日㗎嘛。嗰日可能講頭10日你就話要走，咁我就即係呢個。面子嘅問題，我話唔得，我要頂埋佢。咁但係咧，佢哋都好好嘅，有時可能即係見我唔掂咧，佢哋都會話不如你真係今日休息一下，我嚟幫你頂下啦。即係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嘅， OK 啊， 但唔係真係，即係同你熟到某個程度先得咯。咁佢哋又唔會問翻你攞，喂，我嗰日幫你頂咗1-2日，你俾翻嗰日嘅糧我，咁佢哋又冇咁樣嘅。咁， okay。 但係咧，最令我覺得即係。 唔舒服啦，或者哇原来做替身都咁难受啊，点咧？咁你知道我哋要换晒啲戏服啦。咁我哋坐边啫，现场都冇位坐，可能嗰一日拍室内景，咁有张大梳化，咁咪坐梳化咯。咁佢话嗰啲美子啊到佢就话，即系学你啊，做咩啊你哋？做乜坐梳化啊？你哋污糟嘅，坐污糟嘅梳化。咁我哋咁我好啦，起身啦，咁坐地下啦，地下都唔俾你坐，污糟，坐污糟你坐地下，啱啱先拖完地嘅，你唔可以。出去門口咁嗰陣時你說，你講即係上海、北京咧，即係冬天拍可能係又未去到好凍嘅，可能幾度啦。咁著件褸仔咁樣都捱得住，但係你叫你企門口，真係你要著住嗰件褸仔企門口，之後又要吹風，又唔知道幾時到你入去入邊， 仲病緊， 係啦，又病緊。哇！嗰陣時間係好難受，因為佢唔俾你坐室內啊嘛，你要坐門口啦。之後食飯嘅時候，因為講講嗰啲劇組咧，即係幾百個人咯，你諗下。幾百個人佢冇可能現場嘅長毛哥哥擔幾百張凳出嚟嘅，即係可能係導演啊主演先有得坐。你哋臨時演員啊或者替身咧係冇位俾你坐，但你要食飯嘅喎。咁點咧？我哋就嗰種食飯咧，好似啲自助餐咁樣攞個鐵盤，咁啊排隊啦，筆俾你啦，筆飯啊筆湯俾你啦。咁但係你冇位坐啊點咧？我哋就即係踎喺即係嗰啲蹲咧，即係深蹲踎喺路邊，又會有啲車行喎，就喺度食飯咯。咁我覺得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但我成日一路食嘅時候，我有時喺度諗，哎呀 ，Brian 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啊？即係我問自己，因為嗰時我上去拍內地做替身嘅時候，我喺香港已經有做過啲主角嘅角色嘅戲嘛，我覺得哇，點解會好似 輪翻 轉頭嘅？係啦，咁但係係一個經歷咯，係我覺得係，我覺得我只要捱過咗呢一百日咧。我係冇嘢難到， 即最終係有冇 捱 過呢一百日㗎？咁你就會 achieve 咗啲嘢 啦。但係好唔開心就係咩？咁我哋嗰啲替身咧會有嗰啲叫咩交通費嘅，即係會補翻俾你㗎嘛。咁我嗰陣時候搭飛機翻嚟香港啦，咁我已經俾曬啲收據佢啦。但係嗰、那個道具嗰個阿頭咧，即係管交通費嗰人咧，佢話唔得，我唔係睇呢張收據㗎，唔係呢張收據，但飛機就係得嗰張收據，就係得嗰張機票嗰、那個全金嘅嘛。唔得啊，我哋退唔到個交通費俾你。其實我覺得佢係想食咗我個交通費咯。係啊， 咁最後連交通費都攞唔到。 交通費冇啊，咁你竇嗰個替身嘅糧咯。係啊。 呢啲咪就係當係叫交學費咯，係 啊， 係啊，你 見識咗好多人 㗎，係 㗎，即係發覺原來你冇一個大公司嘅照住你啦。當你係 nobody 冇人識你嘅時候，佢真係對你呼呼喝喝㗎。係 啊，即 係叫你現場，喂啊 Brian， 人哋導演叫你啊，即係你會即刻可能瞓下覺，哇扎醒之後即刻衝過現場啦。但係原來導演可能係下三場先會用到你，但佢會。唔理啊，就系学你啦，快啲过去啦， 系 咁 样，系因为冇人会介乎你嘅感受啊嘛， 系因为你真系嗰啲咩见高跟红顶白，咁我又真系未去到嗰啲位就要食呢啲咯，但系好啊，即系我都好珍惜有呢一百日嘅经历咯，令我个人系成长咗好多， 咁有咩牺牲啊？ 哇！咁我一定系唔系头先唔系，我一定冇马老师嗰套，我一定冇马老师套西装。 今日 牺牲紧 要啲，嗱，今日最后咧，马老师嘅牺牲系最大嘅，因为嗰个西装系 好重 要， 西装 好 紧 要嘅。 对于佢嚟讲， 全球只似一套嘅啫， 战衣嚟噶嘛。你哋嗰啲算咧乜嘢？ 我算咧咩？我一百日。 我总结，求你以后唔好再话俾人听你做 ID。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进入第三小时。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福尔摩 K 先生， 你好， 你好， 多谢你， 系啦，有 同又嚟到呢个环节， 又见到你。 嗱，上个礼拜我哋讲邪教啦吓，今个礼拜我哋一转话题就去咗一种咧，我觉得会唔会系女仔会更加要担心嘅一样嘢嚟咧？嗬，即系呢个。 你话咧？你想讲咩？ 系啊，通常嚟讲嘅话就应该系你话讲紧偷窥、 偷窥啊，偷 或者俾人偷拍啊， 即系俾人哋装啊，俾人哋影你啲私密部诶部位啊咁样。 男仔好似真系普遍嚟讲冇咁担心， 冇咁担心呢 个 都 男仔靠咩嚟影啫？其实行到沙滩里边都系得条三角裤游水嘅啫。 我点知我系咪男仔？ 通常咸湿嘅都系男士多嘅，女士好少嘅。 所以 你睇下马小强笑得几开心。 系啊，唔系如果我女士我拍呢啲嘢嘅话，会唔会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唔会话有咁大嘅需要负责？ 其实呢条条例咧冇所谓系男侵犯女或者女侵犯男，其实。法律上面男女平等的、只要你拍一些不应该拍的东西或者装一些不应该装的东西、你都是有些问题的、 其实呢这件事永远不会平等的即等于这样说有试过呢在街上面街上面很多人的嘛还有有些人走路手揈下揈下的嘛、我不知道你两位男士有没有试过、我呢就试过在街上面呢真的被女士呢手一揈的时候呢是打到一些呢不应该掂到的位置的、但是我作为男士呢我都不会觉得他有心你明白吗、就算我自 己。你个突出啊！ 点解讲咁耐嘅啫？佢又想突出佢自己好突出嘅地方， 即系我自己都唔会觉得人哋有心咯，你明唔明？但如果女仔咧就未必会 哇，女仔你打咗佢， 女仔就未必会觉得你冇心啦。 梗系啦，佢哋女仔、女士们系比较 sensitive 啲嘅，即系敏感啲嘅。你系触碰到我一啲唔应该触碰嘅嘢，佢就会觉得 你 有心。 你话你唔小心，我真系唔信啊！即系咁讲。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到呢一样嘢嘅话，咁其实即系如果真系咁不幸地吓，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我哋睇唔少啦，又或者喺某呢个地方嘅话咧，俾人哋即系偷拍啊等等嘅咧，会唔会真系都会用？容易被绳之于法，又或者其实我哋应该要点做咧？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好得意嘅 KK Sir，被唔系侵犯啦，即系其实系被大家去偷拍嘅，又或者系有时讲紧可能系被非礼嘅，系会惊噶。 咁当然啦， 即系就算系即系自己系受害者嘅话，系啊，会系惊，同埋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做。 嗱，其实都有个小故仔分享啊，因为我记得咧就系我有个朋友啦，佢个女都系即系当然系成熟咗啊，翻紧工啊就。啲lady 大人嚟噶啦，系嘛？因为着到好靓咁翻工，咁有一日佢夜晚放工夜咗，食完饭翻去嘅时候，就发觉咧上电梯翻去自己屋苑，嗰个大屋苑嚟噶，喺香港度。咁咧就搭电梯嘅时候，觉得咦有人影我裙底，佢啲女仔好感觉 好 快，好 危险 嘅。咁咧佢就即系去到嘅时候咧，就一见到个看更就话俾佢听，喂。佢後面個男人影我，我懷疑佢影我裙底喎咁樣。咁個男人梗係就係走啦，咁啊看更捉咗佢。咁咧個女仔梗係驚啦，咁啊打電話俾爸爸咁樣。咁啊跟住咧嗰個看更就同佢講完之後，咁啊小姐，我睇佢嘅手機，佢冇嘢喎。咁個女仔就話俾佢聽，喂唔係，我真係感覺到佢係影我。如果唔係個相機唔會喺嗰個位置嘅喎咁樣。嗱，我同你睇過，佢相機冇喎咁樣。咁就大家都明啦，佢梗系第一时间就将嗰啲 delete 咗啦。咁个女仔就话：啊，咁啊，咁冇就算啦。咁有佢， 佢觉得冇证据， 佢觉得冇证据啦，咪走佢啦。咁但系呢个情况里边咧，其实我哋要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好影群底春嘅呢啲嘅，即系群底春光嘅一啲咁嘅即系即系眼啊，个人啊吓，佢唔会停嘅。如果你唔将佢停咗佢嘅话，绳之于法嘅话，佢唔会停嘅，系嘛？佢 听日佢再影， 佢再 影，同埋佢觉得 work 啊嘛，我 delete 咗就冇事。 系啦， 咩心态啊？其实 咁佢都系啫，好似我上次讲高买嘅心态，刺激啊嘛，你拉我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 又系玩 catch me if you can 啊？ 系啊，呢啲系心理嘅问题，其实有冇影啫？ 咁样玩 嗱，其实你谂，但系你谂深一层，影群底照系咩嘢嘅情况？我哋去海滩。一个即系唔好话你一啲香港海滩啦，夏天嘅时候，好多年青嘅女士都系着三点式噶，好性感噶，咁任你影噶喺个海滩里面，系嘛？个海滩里面佢出嚟晒太阳，咁呢啲我哋唔会觉得佢系一啲淫亵嘅嘢嚟噶嘛，系阳光噶嘛，好阳光嘅气氛底下噶嘛个照片，咁其实你睇嘅时候，你个眼里面睇到佢嘅，同埋系一个。又可能又 outfall 啊，影到蒙查查咁，有乜好睇啫？ 系咪中意有一种嘅就系喺好神秘嘅情况之下嘅话， 佢就追求紧呢一种咁嘅神秘感嘅满足，半犯罪嘅心态啊心态嘛。咁如果你话啊，我影完之后咧，我有佢两个 delete 咗，我就唔追究。咁呢个咪大家可以 share 个故事，系咪应该就咁放过佢咧？系嘛？你系咪应该要坚持要追究？唔系咁，如果你报咗警嘅，或者嗰样嘢，警方自然有方法去。 去處理呢個問題啦。究竟嗰個真係咪真係冇影到啊？抑或佢 delete 咗，係有方法揾得到出嚟㗎嘛？ 但會唔會係嗰個女仔咧？當個看更話冇嗰啲相嘅時候咧，佢突然間懷疑翻自己嘅判斷，咦？我係咪誤會？ 其實女仔唔會嘅，女仔好少啲。頭先我解釋過咧，女士們咧都係比較敏感嘅。系嘛？即系佢哋会知道嘅，尤其是佢哋个下意识，好似我呢个朋友个女都话咗佢听，系 uncle 系好明显嘅，自己知嘅。咁我都话佢啊，点解？咁你点解唔报警啊？当时跟住佢同我讲 ，uncle 我嗰时未识你啊嘛，咁样。咁样， 我觉得有两种。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啦，咁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系会面对啲咁嘅事嘅时候啊。当然，其实你系第一时间咧反应唔过嚟嘅，亦都唔知道喺当时嘅话，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嘅。如果你话，我又想问一问 K K Sir， 若果系嘅话，喺咁嘅情况之下，被怀疑嗰个人系咪可以一定要将自己个手机交出去俾个 security 去睇噶？因为你嗰阵时候你怀疑佢嘅啫， 冇错。 咁如果手机里面嘅嘢系自己嘅私隐嚟， 咁当然啦，呢个就要讲到话啊，究竟有冇做先？因为其实咁讲啦，即系好似头先阿继章都话，真系有机会系误会嚟噶嘛，系嘛？咁如果你真系冇嘅，你咪俾人睇咯。呢个自愿嘅，法例上边冇话 compel 你，即系冇一定你要拎出你个手机俾人哋睇。如果唔系，你又犯法冇呢样嘢噶嘛。但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清白嘅，喂，我真系冇做嘅，我拍咩俾你睇？啱唔啱？ 如果我系男仔，我都会俾你睇。 又或者佢真系拍咗，但我 delete 咗嘅，我拍咩俾你睇啊？ 冇错，你真系好有犯罪者嘅 心 态，个心态。不过咧有一个问题，你哋我咪唔知道。原来呢啲咁嘅法例咧，就住偷窥同埋偷拍咧，喺2021年咧，即系已经系收咗例。 唔知道啊。 系啦，你哋可能一般市民都唔知啦。以前喺2021年修例之刑事罪例、刑事罪行条例修订咗窥淫罪之前嘅话咧，其实咧呢样嘢咧，其实有啲 灰色地带， 法律嘅真空，我哋叫做 即系唔揾唔到罪名。 系啦，即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啦，喺2021年之前，走入去装银冲凉。走去厕所装女仔换衫，佢走去呢、這个更衣室里面装人哋更衣，有冇犯法？ 梗系犯法啦！ 啊，冇错啦，你咁讲系错嘅， 因为冇呢个罪名系嘛？ 冇错， 只能够告游荡。 以前咧喺2021年之前咧，嗱游荡都未必啱嘅，因为游荡，因为游荡咧好复杂嘅罪行。即系如果你话喺游荡里边，首先喺公众地方啊，又要知嗰、那个人啊，要知道你。系游荡紧，令到我自己惊得噶，佢都唔知道。我喺换紧衫，我喺如紧厕嘅时候，我都唔知道人装我，咁我何来有惊慌嘅感觉咧？系咪冇惊慌嘅？点样有即系呢个游荡咧？咁所以好多法律嘅问题咧，唔系咁简单。 当时 我装人出嚟，嗱嗰段时间咧，好多时候咧就叫有个叫英，即系叫我哋用普通法咧，有个叫做公众即系体通罪。咁啊，破坏公众体统罪，因为破坏公众体统罪咧，要一定要有啲咁嘅猥亵嘅行为，令到人哋好反感嘅。咁我哋用呢条， 咁其实呢条就好阔， 系 太阔。我行完我啱我搞底，你可唔可以话我猥亵咧？ 拗得嚟好猥琐，都可能有机会中噶。睇你点噶？ 我行完好似 某啲动物咁样，可能好猥琐咁，好难讲。 虚无虚无缥缈啊！呢个罪 冇错，所以唔理想，所以唔理想。我哋以前喺2021年。之前咧，即係好多啲女仔俾人哋係偷窥啊，叫做偷窥啊，又冇相又冇成，佢就喂佢真系装我冲凉，我头先换紧衫，咁装我咁啊报警拉佢都冇乜用，好难告得上法庭。咁最多都系话我哋叫 ban over 佢，即系叫佢啊带上法庭守行为，嗱唔好再犯咧你就藐视法庭，违反呢个守行为令就罚你钱啦，咁就有用啦。 阿 K K Sir， 如果系咁讲咧，有另外一种咧，路人喺街上面有嗰啲叫暴露狂啦，即系大嬲咁样，嗰啲咪都系嗰头先你所讲嗰只。 冇错啦，嗱，譬如好突然间咧。我就一个人啊，冇着底衫底裤嘅，咁啊整件大褛行埋去就打开，好似连拍片咁样，哇露底，咁你呢啲咪咯？ 都系点 解？ 都系 呢个就呢、這个就容易成罪啲，因为点解咧？你突然间露起上嗰人啊咁大叫， 感到惊慌， 感到惊慌啊嘛，系嘛？咁你系猥琐行为啊嘛？你逼我想睇一啲我唔中意睇嘅嘢啊嘛？咁就好唔同喎。 其实早排咧有人影到咧，或者应该有人喺网上见到个女仔咧喺图书馆咧就除晒衫，咁啊自己喺度即系叫做我唔知佢个目。啲系咩啦？嗰个咩罪咧？嗰又 嗱，嗰啲都系公众体统罪噶啦，嗰个一定系用公众体统罪噶，因为佢呢个行为咧就系、是。 好猥瑣性啦，即系嗱，当然啦，佢喺拍摄嘅过程，佢梗系我呢啲系艺术， 系啊，佢揾书啫嘛，佢即系脚都冇着衫咁，但系佢 知跌晒啲衫落嚟啊， 唔会，呢个唔会，呢个唔会 accident 啊嘛，呢个唔会系因为啲衫太滑跌到地，呢个唔会系意外嚟噶嘛， 系 嘛，你好难话俾我听，冇晒一丝不挂地去图书馆找书，系一个意外，佢唯一可以拗就话。我是行为艺术，系嘛？行为艺术你真的很难搞的啦，系嘛？不过无论呢个行为艺术是点样都好啦，你用公众体统罪去搞它的话咧，即系我觉得是很有把握。嗱，举多个例子，譬如两个即系情侣啊，一男一女情都浓时在公众个场所里边开心嘅，咁、 啊、 你 点啊？ 系啦，咁嗰啲点啊？你系逼人去睇一啲好猥琐，你喺你嚟讲，你有个两性亲密啦。 系啊，我真系惊我见到。 喂，你系公然，你唔系开房，你唔系间屋里边，我求其打开个窗， 系啊， 系咪你喺个公园里边长凳上面去搞呢啲嘢？咁呢啲咪一个公众体统嘅问题？ 嗯， 系嘛？即、就、系、是、你用呢条罪咧，即、就、系、是、common law 呢条罪，我哋叫普通法嘅罪咧，你就应该可以处理咗。 但系 Kason 头先你所讲咧，你啱啱讲完咧，如果喺屋企佢打开个窗、又唔拉窗帘，咁、又算唔算犯罪咧？ 喺间屋里边咧，你有冇私隐嘅合理期望先？系 有 噶， 梗 系 有 啦， 有私隐合理期望。 我间屋嚟噶嘛，唔系系人都入到嚟噶嘛。 即系就算佢打开窗，诶，隔篱邻舍，因为香港啲屋有时互对 望 到噶嘛。望对 望 咧， 香港即 系 地少人多啊嘛。 系啊， 嗱，如果咁讲，如果你喺屋里边有啲咩嘢嘅亲密嘅行为咁样吓，而你又唔记得闩窗咁样，咁先算啦吓。我当你唔记得啊，系嘛，唔系特登啊咁样。好啦，你唔记得闩窗，咁基本上咧，嗱，你有一定嘅私隐啊。嘅即係叫期望啦、啊、好啦，如果人哋對面嗰、那個攞個長遠長嘅望遠嘅望你，咁你就係虧任罪啦。因為咧，你係為你唔知道個事，頭先我講啊嘛，2021年修訂咗條例之後咧，已經好清晰咁講咗偷窺犯法，唔使好似以前咁即係咁模棱兩可。好啦，偷拍犯法。好啦，頭先我講偷窺有幾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話第一，你冇理會到當事人佢會唔會同意。第二，你根本就係做緊一啲係僭越緊落去睇一啲。 但我可以辩称话佢唔闩窗啫，咁佢闩窗我咪睇唔到咯。 如果你用肉眼睇落，佢一定喐，拉你唔得，但系用望远镜嘛，你要记住。 你讲到我就系用望远镜，唔系我谂其实我谂咧，其实大老张佢紧张嗰个问题嘅就系佢俾人望嗰、那个，即系其实佢好中意嘅就系咁样嘅。佢开大咗个窗帘嘅话，如果系咁讲，佢又冇罪，你明唔明啊？ 即系如果佢唔用工具咧，佢唔用工具咧。 嗱，头先咁讲啊嘛，就仲有一个好重要，我未讲埋头先话，佢仲有一个叫暗中观察啊嘛。咩叫暗？如果我用肉眼望你，佢千里眼望佢对面点睇到，有都即系两寸咁一粒嘢咁样， 系 咪？但系如果你用望远镜唔系，望远系一个工具啊嘛，咁就证明到你系暗中有心去观察、去偷窥啊嘛。咁呢条窥淫罪就讲得好清楚，系咁嘅情况，系、嘛？ 咁俾人睇嗰个有冇罪啊？ 嗱，俾人睇嗰个唔会有人罪啊，点会有人罪？嗰个事主嚟噶嘛，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头先我哋讲到话啊，我自唔自愿去俾人哋睇，又或者我某啲原因，我中意去将呢啲咁嘅嘢公诸于即系 happy sharing 咁样，咁又唔得啦。以前又系咁嘅问题啊嘛，以前就系话啊，男男女女喺情到浓时就有啲嘢做咗之后，大家拍咗佢留低啊，到大家反面啦，咁又出嚟有啲咁嘅报复，大家都见 摆晒 上 网， 摆晒上网啊，即系、 开埋你个名啊，边度做嘢 啊？咁以前用嘅方法都系哇，我哋就用一啲叫不成熟使用电脑嘅罪，但系呢条罪。我哋咁講啊，以前我哋即係警察嘅術語叫萬能 key 啦即係總之落唔到格，唔係一條好肯定嘅罪行啦。我用呢條啦，因為你牽涉到用電腦啊、用手機啊嘛。但係上訴庭已經講咗唔得啦嘛。咁所以就係呢條窺淫罪，同埋有一條嗰啲叫非法即係發布一啲咁嘅同淫褻有關嘅影像，就正正係堵塞咗呢啲咁嘅。實質上面有人干犯呢啲咁嘅罪行嘅時間嗰個漏洞，我哋咁講，咁所以咧就係都係奉勸啲小啲女男男女女好啦，年青人咧， 唔好拍， 有時候唔好拍呢啲嘢，拍呢啲冇著數噶嘛，係嘛？即係大家關係好嘅時候，當然唔會發生。佢一定有啲會心微笑， 佢唔係 佢自己，佢啲會心微笑，我知佢做乜嘅。 但係佢放心，冇人會想睇。 佢諗住有啲生意仔做下，諗嚟做啲生意仔。 就係同埋，就算人哋關係良好都話，你仍然有一個危機，你記住，手機係有機會跌嘅。 系咪？你一跌咗个手机，唔好谂住我有个密码就好稳阵，要攻破呢个密码，有时候唔系咁难。 又或者会坏嘅， 冇 咩整， 有时要攞去整。 几多嘅事件都系因为整电话里边就攞出嚟，系嘛？所以即系我觉得就系啊，唔紧要嘅，即系有时候即系好嘅美好嘅回忆，梗要留住。但系咪去到咁嘅地步咧？咁就年青嘅一代要谂一谂。 经常我想补充少少啫。嗱，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偷影啊、偷拍啦，其实头先仲提咗一个叫非礼啦，偷影偷拍。有个手机上面留低嘅证据，就算 delete 咗，或者可以再 retrieve 翻攞翻出嚟啦。但系有时咧，非礼咧，譬如得嗰个男仔，即系嗰个叫做非礼者啦，同埋嗰个受害者，两个人先知佢有冇摸到嘅。其实通常咧，上到去点样证明佢有冇摸冇摸咧？如果有冇 cam 影到嘅话， 嗱呢个咧就正正咧， 即系口头被咬。 两个月前，我有个朋友嘅朋友，亦都系即系求。即系求教于我啦，就系、是、佢就真系啦。睇、完个演唱会，男嚟嘅、 啊， 男嚟嘅，系、真系个正人君子。两、个人行喺度行，一个先一个后咁样。突然间行完之后，有个女人突然间大嗌：，喂，你做咩非摸我？行过咗咯，已经。 哦、 你做咩摸我？那个男仔就：，喂，我几时摸你？总之你又摸我。你头先咧喺后边我行过嘅时候，你两只手拍咗我个 pat 一下。 佢話：我真係冇喎，咁樣咁啊，冇你冇走啊，我報警。咁當然啦，我個朋友個朋友，我朋友同佢一齊嘅當時就喂，我哋真係冇做，唔好走，千祈唔好走，一走你理虧咁樣。咁佢就等警察到場啦。警察到場嘅時候，咁啊好唔緊要嗱，而家就問咗啦，女性就話堅持你行過就拍咗我一下，男性就堅持我冇摸過你，真係冇，連意外觸碰都冇。咁跟住個問題出現咗啦，咁。佢就報咗警啊嘛，又唔肯我哋叫做和解啦，咁咪公事公辦咪拉呢個人咯。拉完呢個人，我哋警察要做嘅就唔使講噶啦，睇下現場有冇目獨立證人啦，同埋使睇即係我哋擺 到 CCTV。咁但係到而家，因為 CCTV 根本影唔到當時嘅情況，因為人馬踏雜啊，各樣嘢亦都睇唔到大家行過嘅時候有任何嘅身體嘅觸碰。咁你單 case 你點樣去？我自己睇，係嘛？即係當然咧，我都信我朋友嘅朋友，因為佢哋都係一啲斯文人嚟嘅。咁但係你又無端端懷疑一個女性去誣告一個陌生人㗎嘛？你所以你依個好難搞啊！即係我哋叫做一對一嘅情況，一對一嘅情況真係要揾助證。那個助證就係一係人證，一係就物證。如果又冇人證，又冇助，又冇物證， 得你口講 口講，咁啊真係。真系 无头公案 哇，咁又好唔抵。 嗱，咁喺呢个情况，嗱，咁香港嘅法例又好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法例咧系偏向保障就系被告人嘅，所以有所谓大家排成一件疑点归利益，疑点利益归被告，即系有疑点上边一啲任何嘅利益上边嘅嘢咧，我哋都系偏向俾翻嗰个被告人。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一对一嘅情况，由缺乏物证同人证嘅情况底下话，我都怀疑你够唔够证据去告上法庭，系嘛？就咁解。 点解我咁问咧？好耐以前咧，同个女性嘅朋友行街啦，咁样咁我行得比较快嘅，咁佢突然间后边跑上嚟，气急败坏咁话：你行咁快做乜嘢啊？咁我咩事啊？咩事啊？我有个一喺地铁下边啊，啱啱放工好多人，佢一个男人好快速咁样行过嘅时候揸咗一下。咁然之後就跑走咗 啦，咁就 迎面。第一佢好驚啦，即係呢位女仔好唔知點反應。第二其實再望過去咧，你可能淨係見到背影，係都唔知係邊個。呢啲咁我哎呀咁點啊？佢話追到都冇用啦，同埋點證明咧？佢問翻我點證明咧？我話我真係唔知喎，就係呢啲係咪先口度被壓？佢從佢身揸下走咗去。 嗱，如果喺地鐵上面就會好少少，地鐵好多時候咧，我哋有閉路電視睇住，因為呢啲我哋叫做即係比較人多密集，同埋喺地下上面嘅嘢咧係有閉路電視影住，因為係驚有啲突發嘅事故發生。咁其實就可以 呢個就比較好啲， 呢個可能會好啲。喺街上邊你就好難搞啦， 冇人 過緊馬路嚟敦道亞街老街。 我都試過啊！ 你梗係啦，你咁靚女， 一行過就撞一下，我哋都有拉住佢警告佢啊， 係 啊，但係當然佢話佢唔係咯， 係 啊，佢話我唔小心，因為太多人咯，喺銅鑼灣， 係 大家就小心啲啦。好，喂，十二點半，多謝曬 Kiki Sir 嚇， 唔該你， 好，就唔會發生喺大家身上。OK， 多謝， 拜拜。十二點半翻嚟有今日嘅片段人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家超話，本港旅遊業正係處於啱啱復常嘅初階，要做好運力同埋管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同旅遊業 監管局正係努力做好有關管理工作。對於網上有貼文顯示有內地團友企喺街頭食兩餸飯，旅遊業監管局行政總裁方安妮話：經當局了解，當時有長者等候用膳期間太肚餓，領隊所以轉移買兩餸飯俾團友，旅行社已經承諾唔會再咁樣做。行政長官李家超話：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發展計劃，意思是兩個項目都會做。他說必須要照顧居住需要，更加需要照顧香港的競爭力，要有足夠土地才能夠發展經濟，但是過去多年土地限制就成為瓶頸。另外就世界冰球錦標賽播國歌的時候出錯事件，李家超說國歌關乎尊嚴和人民感情，任何體育協會的管理層都要確保相關人員已經做了應該做的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今期綠置居三個屋苑包括油塘高宏苑、馬鞍山錦柏苑和上水青桃苑。朝早在場揀樓的市民當中，大多數揀油塘高宏苑。有市民說高宏苑的交通較另外兩個屋苑方便，鄰近亦都有大型商場，又認為屋苑高層海景單位景觀比較理想。亦都有市民揀面積大約400呎的大單位，家中三至四個人居住。朝早見到大單位比較受歡迎，認為當局可以興建更多的大單位。今期綠置居三個屋苑提供近4700個單位，以市價41折發售，單位售價由大約75萬到271萬不等。一個家長為個仔爭取入讀心儀的小學賄賂校長，早前承認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囚四個月。主任裁判官說明白父母望子成龍，但是被告用了錯誤的方法賄賂公職人員，屬於嚴重罪行，是屬於嚴重的罪行，破壞社會廉潔和公平競爭。如果這種自私行為得逞，亦都會剝削以實力上進打拼的一群，造成不公和扭曲制度，法庭必須要正視。考慮到被告沒有案底和認罪，判囚四個月。案發在去年7月，45歲的被告是持單程證來香港定居的家庭主婦，他6歲的兒子統一派位結果不理想，去到第一志願學校軒尼斯道官立小學銅鑼灣扣門，其後將20,000元的現金連同個兒子的名字和入學申請編號等的資料放入一個白色信封，要求轉交給校長。校長開信之後感到震驚，并且致电被告，要求他拿回信封和现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7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3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6，升14.8；美团132元，升6毫；阿里巴巴83.9，跌1.35元；盈富基金19.9，升1.3；友邦保险82.1，升1.55元；百度集团150.6，升1.1；南方恒生科技4.05，升2仙；京东集团153.6。

呢度系咪八零八啊？ 呢度系八零六啊！你睇清楚先得唔得啊？ 睇错地址去错地方啫。 你去错地方啊，仲咁恶啊！你有本事你哼大声啲啊！我帮你玩台啊！ 喂，妈咪，咩事咁怒嘈啊你？ 今朝啊，有个送快递嘅嘈醒我啊，搞到我心情好差咯，谂起又嬲 啊！今朝到而家成大半日噶咯，你为啲咁嘅事嬲到依家仲哼嚟哼去啊？ 咁系啊嘛，今朝早啊，十一点几啊，嘈醒我啊，然后话去错地方啊，你话嬲唔嬲啊？嬲唔嬲啊，仔？你话嬲唔嬲啊？ 系啊，冷静啲先啊！今朝十一点几啊，我开咗两个会啦，好心你个人啊，早啲起身，唔好瞓到咁晏啊，嘥晒啲时间不特止，日夜颠倒对身体唔好噶。你估你仲细咩，妈咪？你成五啊几岁人噶啦，仲带唔透啊？第日我走咗。边个嚟照顾你咧，妈咪？ 阿仔啊，得啦，唔好成日日我夜我啦。嗱，最多啦，妈咪应承你啦。嗱，我煲埋呢一套剧，我的起心肝揾工作啊，回馈社会嘛，好嘛？ 好啊，听住先啦吓，你慢慢揾啊，唔急嘅。哦，话时话，你而家追紧咩剧咧？ 一号皇庭。 唔系啊，妈咪，你仲追紧一号皇庭？喂，睇咗十万几次噶咯，你仲睇嘅？ 唔系，你搞错咗啦。我依家追紧嘅系一号皇庭二，因为咧，我觉得啊。嗰阵时嘅王靖文，即系依家嘅王妃，好似依家嘅我，仲有我哋都系沙漠王，唔系大肚王，所以我觉得一路睇嘅时候好有亲切感。仔啊，我想问你个问题。 嗱，妈咪，唔好问我无聊嘢，我唔睬你噶。 你估下，如果我依家重读 Form Five， 再努力啲读书，考好个中学会考。有冇机会可以入读咯咧？最后好似王妃喺一号皇庭里面咁样做到检察官啊？你答我可唔可以？可唔可能啊？我估唔到阿仔真系咁绝情，佢冇答我呢一个认为对我嚟讲系人生同埋对我嘅 career path 好有重要嘅问题。为咗呢件事，我唔开心咗两日，直至到嗰日。我问隔篱屋嘅嗰个中学生，点解报中学会考嘅自修生，我先知道原来依家已经冇咗会考，要改为考 DSE。 妈咪啊 ，DSE 咬清咗啲字先啦，系啊，系 DSE 啊 ，DSE 定 C 啊？ 今日。是2023年3月28号中午12点46分。大家记住呢一分钟。我哋空气中相遇，跟住又分开，又相遇，又分开，又相遇。啊，唔该俾支法国矿泉水同埋碌法国长面包我。係一碌长嘅。啊，等我梳好个头先。梳多两下得啦。好，等我踩嗰个英俊嘅油门，跟住开部车。去美丽嘅西九超两超先， 迪迪 阿姨唔好意思，我条旗冚咗噶啦，你睇唔睇到？冚咗条旗，你截个第二部车，唔好意思吓 ，sorry 吓， 唔得， 咩事？你做咩控到咁埋？ 你把枪？ 哦，你识我？系我系阿全，我英文名叫 Spring。识得我嘅人都知我系揸的士，俗称的士佬，逐啲再逐嘅唔讲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菲菲啊！ 菲菲不停问阿珍你，哇！阿菲菲啊，我哋冇见面十年咯。 有啊，我哋真系冇见面十年啦、啊。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边 part 啊？OK 啦，好。 咁下个 part 咧？ 麻麻地好，瞓咗觉啦。 睇得出 啦。 你仲系踢住对拖鞋，揸住部的士噃。 系。 你睇下，你仲用紧生咗锈嘅朱古力盒嚟去装一啲散纸。你生活有几好啊？ 飞，其实我一直都好挂住你，一直好想揾你。但系我惊你嗰啲无视我嘅眼神同鄙视我嘅语气，我记得你会话 你仲踢住对拖鞋揸住部的士，所以我唔揾你咯。 阿晴， 当年系咁话， 对唔住，你误会我啦，你听我解释。 我唔听，除非咁啦，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咩地方？ 西九九九九 九。西九都好噃，我知道嗰度有一间茶记，嗰啲餐蛋面都好正。每一次我净系用力咁样啜个蛋黄，其他嘅我都唔食。跟住就会整杯熱檸水茶定係加冰，正啊。然后可唔可以陪我去鸭记？我想买一支粉红色嘅丝巴啦。 喂喂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阿飞啊，我哋系西九唔系西环喎，系啊。你其实去过西九未啊？ 等阵，等我高速咁啊打个电话先啊。阿仔啊，我想问下你咧，西九其实系边嚟噶？ 西九咧，咪即系 West Line 咯。 吓 ，West Line 去过，我成日去 West Line 打卡。OK， 冇问题啊 ，Let's go。 阿飞啊， 嗯， 哇，呢度真系好舒服吓、我平时最中意一个人嚟呢度咧，吹住海风食 lunch，或者思考下人生嘅道理啊。 吹海风食晏， 系啊， 今日即系。食西九嘅风有咩好食啊？ c'est la vie。 你讲咩？等阵我打电话先。 唔好打电话啦。c'est la vie。即系 this is life。 好串，你变咗啦。 唔好喐，千祈唔好喐。 点解？ 喺呢边睇你嗰个轮廓好靓、，very special， 好有现代 metropolitan 嘅女人嘅味，好似姓黄嗰个黄咩啊？黄曼妮嘅。我唔记得添，唔紧要。我想帮你影翻辑相，得唔得？ 其实我觉得我嘅右手边会靓啲噶。 等下先，等下先。Trust me， 仲未喐得？ 唔好喐，轻轻拨下前面嗰条头发，前面系咧嗰条嗰条系白色嗰条。 得， 系 好 望远啲，望最远嗰度。Come on， 哇啲， 系 OK， 哇啲，系啊嘢，唔系扮狮子。不是扮狮子，是哇，不是扮狮子，不用哇咁射噶。 阿全就系咁样，耶嚟耶去，哇嚟哇去，耶咗一个晏昼。结果我睇唔住眼瞓，咬住一碌好长嘅法国上面包，佢系用一碌嚟去形容，我都可以恰着咗，仲发咗一个梦。喺梦里面，我上咗法庭啦。当我醒翻嘅时候，原来已经系下昼四点啦。阿全啊，晏啊，不如我哋走啦。 唉，阿飞啊，不如唔好走好唔好？我嗰度啊，唔系我嗰度，去我嗰度，讲漏咗个字，去我嗰度啊。 争好远喎，系啊，去你度， 系 你 我嗰度，唔系去我嗰度， 去你嗰度啊嘛， 去我 边度啊？ 去我度食法国田螺，系两样嘢嚟噶吓。去我度，但系食法国田螺，同埋饮呢个法国嘅。 Sorry， 我想冷静一下。我突然间醒起，要翻屋企度煮饭俾我仔食啊。 吓，如果你唔翻嚟煮，你估你个仔识唔识自己煮？识唔识自己买嘢食？识唔识饿死啊？你讲啊！ 阿全好恶咁样讲嘢，我知佢其实系为我好，佢就锡我，佢跟亲我先至会咁重嘅语气。原来一个男人认真专注讲嘢嘅时候系我要 man 嘅，弊出事啦！ 妈咪开个会咩事？快啲讲。 我可能浸亲。 咁嘅天你仲去游水？你冇事嘛？ 阿仔，我唔游水，不过我可能 fell in love， 堕入爱河。我飘下飘下咁样，我唔知点算好，我而家好惊，我好担心，我唔知点算好，我唔知有冇约着泳衣。 妈咪，我真系好忙噶，你唔好同我讲埋啲，讲埋啲无聊嘢得唔得啊？ 咁我讲啲有聊嘅嘢啦。如果今晚我唔翻嚟煮饭俾你食嘅话，你会唔会好嬲我？ 梗唔会啦，我不知几咁开心 啊！你开心点解啊？ 因为你连煎只蛋咁简单，你都可以成只鸡蛋就咁放落个镬度煎，我真系觉得 够啦。阿仔，我忍咗你好耐，每一次每一个人都有几个过去，我都唔例外。你可唔可以俾次机会你妈咪重新做人？ 妈咪，你今日做咩事啊？机会唔系人哋俾，系自己争取噶。 明白，明白 ，OK，OK，OK， 妈咪，妈咪应承你，我会改过自新，好唔好？ 好，咁我今晚等你翻嚟煮，等你翻嚟先，我煮啦都系，我煮你最中意食嘅蒸排骨同埋 滑蛋蟹，好唔好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好。不过听晚先煮得唔得？ 吓？点解啊？ 因为妈咪今晚唔翻嚟瞓。 好啦。 因为你问我点解嘅？ 点解啊，妈咪？ 因为我要去同学屋企嗰度温习功课，因为我要考 DSC 系嘛？我唔讲啦。 阿飞啊，行得未啊？ 前面有间便利店，你使唔使俾佢买啲嘢先啊？ 便利店， 我喺门口等你啊！ 我无啦啦， 我唔方便，因为而家唔使戴口罩。 我又喺便利店买，你想我买咩啊？ 牙膏 吓，买牙膏 系啊 ，Stella B。 咁你有冇错开印花？ 有啊，嗱嗱快落去。 等我好快买咗啦。 咁快？ 三种口味，士多啤梨。 Good。 士多大梨，士多细梨，你中意边个梨？仲有敏感牙膏，嗱，敏感牙膏咧好犀利嘅，一擦落去咧好舒服，睇下边只啱你。 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我最中意嘅就 系 好犀利，放心你一定啱嘅，冇问题。 等等，我仲买咗一对劳工手套。 Sorry 啊，呢、這个咁样你要用我积分啊？ 冇，行啦，不如 你有冇搞错啊？你等阵，你部车俾人拖。你部车对拖鞋咧，可唔可以俾我带去你屋企啊？ 冇问题，我车嗰对拖鞋跟咗我八年啊，陪过我去墨西哥、夏威夷、布吉岛，荡荡荡。我咧又冇晒黑到啦，佢晒黑咗啦，而家变咗黑色嘅拖鞋。 好有型啊！ 点咩，妈咪？ 你讲俾我听，妈咪系咪好傻啊？咪好蠢啊？ 妈咪啊，你蠢你傻，系人都知噶啦。不过今次真系冇谂过你会咁噶。 咪系咯，上我屋企坐下啫嘛，倾下偈啫嘛。佢食晒我啲鲍鱼面、长生面、虾子面，总之面就食晒啦。 得噶啦，几多钱？乜嘢奶都饮晒。几多钱？啊、你话我知，我帮我妈咪俾翻你。 唉，嗰啲面好小事，最离谱系佢执清我个衣柜，话要佢摆衫。你话你妈咪系咪好过分啊？ 喂，妈咪唔系啊，你咁快谂住搬过去同佢住，你谂清楚未啊？ 我冇话过要搬去佢嗰度住噃。 啊，你冇讲，但系今朝去我度洗两机衫，笃咗你嗰支牙刷喺我个厕所度啊！ 你搞清楚，因为呢一排天气好潮湿。我屋企唔够方便，有地方度可以晾衫啊、晾裤啊咁样，咁咪喺呢度洗咯。洗完就晾，晾完嘅话摆翻入你衣柜度，咁咪先至悭水悭力噶嘛。有咩问题啊？ 你最近系咪听咗嗰个马小强做节目多，咁贪心嘅？ 我咪谂 埋啲叔叔嘢，你变咗啦，哼！同十年前我认识阿飞，简直两个人啊！我对你好失望，再见。当我转身离开，下次再见可能系十年后嘅事。再见， 妈咪过咗去啦，唔好咁啦，啊？ 有冇烟仔饼啊？ 一套瓷饼要唔要？ 杀你都好啦，妈咪系咪好？ 系啊，你啲咁嘅蠢嘅问题，你一日问咗4271次，你唔好再问啦，应承我，大哥啦，听我话啦，妈咪，好唔好？ 好，不过咁，听日陪我去阿全嗰度。攞翻嗰套衫翻嚟俾我好唔好 啊？你唔系当嗰度系迷你仓，连尾转车先拎翻嚟嘅咩？ 系，不过我星期一要去见工，我好想着好啲。 见工？见咩工啊？使乜着到咁红啊？ 你应承我，我好惊啊！我有谂要见工嘅话，我瞓唔到。我你陪我去见工好嘛？我先讲俾你听好唔好？吓，好唔好？你应承我。 开工，我对晒黑咗嘅拖鞋呢？边有咁衰攞我对拖鞋？边个？ 听日要去见的士司机份工，我要带埋阿全呢一对开工嘅拖鞋，希望可以加持一下我，咁样我就有机会喺加油站嗰度撞到佢。阿全。Wait for me! 人海中看尽寻寻觅觅 心，失落是我的情，人生总是聚散匆匆，白天淡淡相逢，夜里轻轻相拥， 编剧马小强先生，耶、 yeah, 好有料啊，剧本好中意啊， 好犀利， 唔系大家喜欢啦。 好多谢 Brian， yeah, 多谢阿妈，多谢 M 字头嘅大佬，剧本写 M 啊嘛 ，M 字牙 ，M 字牙， 佢叫阿全啊， 系啊，英文名系乜嘢啊？ 听朝十点再约大家见面，OK， 你翻埋今日啦。 拜拜， 下个礼拜先见你啦吓，系啊，起码有几日见唔到啊 ，Brian， 唉、哎，就好唔开心，系啊， 挂住， 听日见，拜拜， 拜拜。